普中的南部城市克尔松有300,000名居民短缺食物，指责俄方阻止人道物资运到当地。在首都基辅附近，乌军就在俄军手中夺回马卡里夫。联合国说，战事爆发以来有953名平民死亡，1557人受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显著较凉的天气。今日早上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3至4度，同时与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同有几阵雷暴，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初时大约19度逐步下降至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早上的7点，现时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4%。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转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46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6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807点，升2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11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20.84，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8，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1.44美元，卖出1,9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 而家最常用咧吓，同埋安全嘅咧就系扑热息痛。咁但系要注意咧，6岁以下咧，我哋就唔建议去自己走去买成药。嗱，并不是去6岁以下唔用得呢啲扑热息痛，其实好细个2岁1岁都可以用到扑热息痛，只不过系要最好医生问诊或者药剂师睇过你个情形，需唔需要可以服用。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 打赢呢场硬仗。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哇，大咪姐，你啲黑眼圈咧越嚟越严重，瞓得好差。 系啊，大家姐，不过冇事嘅，嗱，等我戴翻副太阳眼镜之下就唔觉啦。 唔系啊，长期睡眠质素差咧，会增加患上慢性病嘅风险，同埋影响你嘅日常生活噶。 会有啲咩慢性病啊？ 想知嘅话，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呢段康康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教你点样瞓得到同瞓。得好，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嚟到6:11，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啦。今朝早咧有芭比林慧喺呢度咧陪你一齐，希望可以开展一个美好嘅早上啦。嗱，嚟到星期三朝头早啦，今日系3月23号，先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咧系咁样嘅。今日咧会密云有骤雨，早上咧雨势系较为频密，同埋有几阵雷暴噶。咁啊，雷暴警告咧。而家亦都系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00。星期六的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94%啊！ 晨光每日一格。 大家有冇留意咧？我哋戴口罩已经戴到成为一个习惯啦吓。除咗习惯咗呢个防疫意识，当然系非常之好之外咧，可能仲有一样嘢，大家好耐都冇见过咯。就系咧，若然唔系你自己屋企人咧，真系未必有机会除低个口罩，望真啲对方个样啊。长久以嚟咧，大家习惯咗用眼神去交流。可能是一对咪咪笑的眼睛，令到人觉得咦，你今天心情好好、啊。或者是如果很 surprise, 很惊恐的时候会碌大对眼。当然啦，大眼 bling bling 这样也可能是代表着炯炯有神，昨晚睡得好好啦。不过呢，即使只是见到对眼，其实都可以观人于微的。看到对眼其实都可以看到人家的情绪，看到人家的心情，估到人家是什么意思的。我自己呢就习惯都多嘴一点的，如果早上呢见到人呢，我都会忍不住跟人家说、欸、早晨啊，早晨啊，怎么啊，你几好嘛，近况如何啊，关心一下，问候一下，其实对于大家来说都可能是一种正能量 power up 的方法来的嘛。当然啦，有时咧，除咗同人哋打招呼之外咧，通常我瞓醒咧去梳洗嘅时候，对住块镜都会同自己讲一阵嘢嘅，不外乎都系啲鼓励下自己嘅说话啦，同自己讲一句早晨 ，hello。其实唔紧要嘅，就算你真系瞓得唔好，唔够精神都好，如果你能够挂住一个笑容，除咗可以带俾人哋好心情，人哋望住你觉得你和颜悦色之外，其实当你照镜嘅时候，望住你自己，你都可以改变自己嘅心情噶。希望你今朝早都可以挂住笑容，有一个好嘅心情出发。 毕竟你自己可以控制你自己开心定唔开心。有啲嘢咧，如果系好执着嘅话咧，就系时候要放低佢啦。世界上太多嘢我哋操纵唔到，唯独能够操纵嘅咧，就系可以叫自己放松啲，同埋放低一啲不必要带住嘅唔开心啦。朝头早咧，希望拣上嚟呢一首歌，可以带俾你一种轻松嘅感觉。试下随住音乐摆动，放松你自己。 怀念寄吗？一起向风破。Hello， 感觉谁像你好，肯给我挥霍。你说你已渐老，爱多于过多。我说我也。 来自林忆莲的 Hello 感觉。 梁咏中 Kitty 阿欧 Barbie 小白， 我们是晨光第一线。 一年里面哪个早上， 人生之中任何阶段 都会听过这个名字，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一万四千四百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第一线的晨光 Coffee Time。今日朝头早有白泉路小白同你一齐揭揭报纸，长寿同埋健康，原来同限制卡路里摄入量都可能系有啲关系嘅。呢个嚟自英国广播公司 BBC 方面嘅报道，佢话到喺美国国家高年龄研究所入面， 其中一位专家的梦想就是可以找到怎样年纪大了都一样可以保持着青春。所谓生理年龄和我们的实际年龄原来可以未必同步的。即是说到未来的老年人不会好像今日这样有衰老的情况出现。听到这里可能会有些牵强，但是想回转头，我们的医学的而且确进步了，膳食也都是一样。今日我们的长者和几百年前的长者相比，健康的确是好了。讲到健康方面，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有些人说为了长寿，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些吃日本料理？又有些人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令到自己保持乐观，又是不是长寿的秘诀呢？这样我们需要怎样做才可以提高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呢？全球的人员都不断在研究到底有什么的窍门。原来答案就是很简单，刚才提过的饮食了。专家相信健康的老年人，他们关键就是通过限制卡路里的方法减少食物里面的摄取量，特别是卡路里。很多的饮食其实我们都摄取过多的卡路里和脂肪，这些呢是叫做永久性和逐渐谨慎减少进食量的方法。原来在1930年代初，很多人就已经发现每一日减少 30% 的进食量就能够令到很多的不同生物呢，他们得以有更加长的时间活动和更加活跃。换句话来讲，在整个动物王国的限制卡路里也证明了减少生病疾苦的最佳方法就可能是减少吸收。对于现实世界的人来讲，限制卡路里其实相当之困难，因为我们打个电话按一按手机，很多的美食都会送到上来。第二就是对很多人来讲，似乎长期肥胖是很容易。专家解释，由于呢就是因为有很多不同遗传的差异，有些人呢就成日都说我饮水都饱，呼吸呢都会肥，但是有些人又食极都不会肥的。所以我们应该因应着自己肥胖的基因去到制衡属于自己的一套减肥策略。在理想的情况底下，我们所食的食物种类和分量应该根据个人的情况而制定的。所以记住一件事，要想埋我们遗传倾向等等的因素。延迟慢性疾病是每一个人都想做得到，就算年纪大了都希望可以身体健康，这样的生活呢才令人觉得兴奋的嘛。因为没有人希望长时间和病一起相处的。要吃得好，吃得精准，当然我们可以问一下医生，问一下营养师啦。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的体重甚至乎对自己的健康有希望更加好的进程的话，由这一刻开始你就应该好好地管理一下自己的饮食啦。 梦再仰望，谁又会像你，像你高贵上殿堂，平判直大家一年不丧。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符俗世眼光，你既自然闪亮没有说谎，为什么虽然世人要说自信逼降，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讲和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不要被下得的火种掩盖，怒放的你面朝大海，这选美是个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是原应伴着你那位， 来，你配有大爱。望再仰望，谁又会像你像我高贵上殿堂？评判直任他一念不丧，望任意望。如若你累了倦了，快学着我讲，人类看不起我都好看。 听过来自郑欣宜女神。 我是芭比林慧， 我是小白白元浩， 我们是神光第一线。 每朝匆匆忙忙准备翻工翻学的时候， 听神光第一线，听到他们的声音令我充满正能量。 梁荣忠、 Kitty、 阿欧、 Barbie、 小白，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14400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星期三神光成语百科。 正所谓快乐不知时日过，有时我都会想、到底今天是星期几呢？听住呢个环节就知道今天是星期三，3月23号。既然这么多个三字，今早跟大家讲的这个成语都有一个三字。好啦，俾咗三秒大家谂一谂啦，到底系乜嘢呢？今朝讲嘅呢一个咧叫做三人成虎。我自己嚟讲咧就觉得唔系经常听到嘅，不过呢个故事咧又的而且确几有一啲深远嘅意味。好啦，话说咧喺呢个战国时期，魏国咧就有一个大臣叫做庞冲，佢陪太子咧就去赵国度做人质。临出发之前咧，佢就同魏王讲啦：啊，而家咧最近有人就话咧街市上面出现咗老虎，大王你相唔相信啊？咁魏王就答佢：我唔信啦。咁大臣又再问啦：咁如果我话你知，而家已经有两个人讲喺街市上面见到有老虎，大王又信唔信呢？呢个时候魏王就谂咗一谂，似乎好似有啲犹豫。大臣跟住又讲啦：如果而家已经有三个人同你讲街市上面有老虎呢，咁你又信唔信啊？这个时候魏王就说了：我当然会相信啦。大臣说：好明显街上面根本就不会出现老虎，只是可能经过的这几个人传播之后传到此层层，你就觉得真是有老虎。跟着他就说了：如果我当时再去远一点的时候，当有关于我的留言传回过来，而有多过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讲的时候，大王是不是都相信呢？在这个时候魏王就说了：我呢自然是心里有数，你就放心出发啦。其实这个成语故事呢就是比喻当很多人同一时间讲了同一样东西，就算呢是令到人可能将这个谣言都可能会慢慢变成了当是事实。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呢都不要轻易这样信谣言，也都不要帮手传谣言。除了对人的一些批评或者是想法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一些感觉加诸了人家身上，当你再传出去的时候，就会有更多人呢传承了你这种感觉再散播开去。所以认识一个人呢都是应该要由心而发的，而且日子有功，时间慢慢会见证到到底这个人是不是好像传闻当中一样啊。除了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之外，更加应该要相信自己的真实感受，跟他好好地相处，自然可以认识到他真正的为人，说不定你可以加多一个知心好友都不定的。时间来到将近朝早6点半，这个时候听一听新闻报道先。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东方航空客机在广西梧州坠毁事故，救援工作继续，未发现生还者。中国民航局说，目前未能判断事故原因。国务院调查组交代空难的调查进展。民航局说，客机星期一下午由昆明起飞大约一个小时之后，高度急剧下降，之后飞机的雷达信号消失。又说将会尽快搜查机上的两个黑盒，以及做好遇难者家属安抚、援助和服务工作。东航说，客机的机龄 6.8 年，起飞之前符合适航要求，状况稳定。事发的时候是机上的九名机组人员健康状况良好，东航将会展开安全隐患排查，以最高标准和最严要求等确保航空运行绝对安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说，中方对近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的安全形势恶化感到担忧。张军说，四月有穆斯林和犹太教的重要节日，呼吁有关各方避免挑衅言行，避免煽动暴力，不要被去年加沙冲突重演。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会文内斯南说，约旦河西岸殖民区暴力事件频繁发生，造成包括妇孺在内的大量伤亡，以色列应该立即停止与殖民者有关的暴力，拆除和驱逐行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致函各常任秘书长和部门首长，强调会继续围绕重点人群、重点机构、重点区域，以减少死亡、减少重症、减少感染为当前抗疫重点，以拯救生命为重任。聂德权在社交网页说，近日社会出现一些对公务员投入抗疫的质疑和误解，以及对政府执行抗疫工作的批评，会虚心接受，努力改进。他说，在信中向各常秘和部门首长提出四点要求，包括部门首长以身作则，推动同事一起投入抗疫义务工作，例如到地区协助派发物资、探访有需要家庭等。部门首长亲身安排同事多啲向媒体讲解部门参与抗疫工作的情况，避免产生误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显著较凉的天气。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3至4度，同时与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和有几阵雷暴，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初时的大约19度逐步下降至到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刘德华，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平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 減少社交接觸，盡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會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況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還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狀病毒在社區傳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一家人有商有量， 冇嘢系倾唔掂嘅。 屋企嘅嘢唔关我事啊， 好烦啊！ 成日问长问短， 唉，我瞓先啊。 唔使掹整，我哋系一家人。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听住晨光第一线，锡晒屋企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今朝早咧，林慧要冒充一下白元浩啊。虽然咧我唔系白元浩，不过咧嗱，3月23号星期三早上嘅6:37咧，我就接通咗崔洁彤喺度啦。Kitty 早晨，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系啊，点啊，你嗰边？ 哦，而家咧我望咧都系几大雾，其实呢几日都几大雾啊。 系啊， 我唔知道 Barbie 你有冇睇到，即系寻日咧我自己嗰个社交平台咧都几多朋友，尤其是夜晚啊，夜晚嗰阵时咧虽然已经见唔到太阳啦，亦都好黑啦，咁、但系咧你 feel 到咧好似自己嗰栋大厦咧俾啲雾包围住。我自己个社交平台咧几多朋友就系影相咧，影自己嗰栋大厦或者佢对面嗰栋大厦啦吓，系俾啲雾包围住。完全好像去了另外一个境界咁样样。 喂，这个时候呢那些摄影新手 OK 啊，因为呢分不到是手阵影蒙了啊，对焦不到定还是大雾啊。OK 啊 ,OK, 可以试一下。 专业那些呢就可以影得很清楚，完全是即是出面呢是哇一阵很浓的雾呢包住了那些的建筑物啦，都几湿气重啊，所以寻日你哋咪话要去下湿啊，又或者呢个人觉得好攰啊，完全明白点解，即 系 好近啊，嗰阵湿气 系已经包住咗个大厦。你知唔知我头先咧听 Kitty 咁样讲咧，包住啲嘢咧，我不其然谂起咧嗰啲包住嗰啲食物啊，嗰啲面包啊、春卷啊嗰啲， 嗰啲都要留意啊。我自己觉得，譬如有一啲摆喺屋企即系室温嘅食物，譬如你话面包啊、蛋糕啊，即系平时嗰啲早餐咧，即系你可能都会就咁摆喺餐台，咁睇下可唔可以食晒佢。你一条面包都系摆2-3日咁样噶嘛，可能会咁喺呢啲天气咧，可能佢就会快啲变坏咯，即系容易发毛多啲咯。咁呢啲都要小心。除咗食物之外咧，我想讲即系呢啲天气潮湿咧，唔知道阿芭比你屋企会唔会发现有一啲嘅小昆虫咧？ 暂时咧屋企咧净系发现有蚊啫，嗱其他啲小昆虫咧我就算系好彩啦，未遇过，因为我都有啲怕怕嘅，对于嗰啲小昆虫嚟讲， 即系扮见唔到啊嘛， 系啦系啦，我通常视线净系直望咯，希望唔好见到啲我唔系好想见到嘅朋友仔咁。 你又啱，因为通常咧，譬如呢啲潮湿嘅天气咧，好多嗰啲小蚊子咧，尤其是喺厕所出没嗰啲咧，都喺比较高嘅地方，即系嗰啲墙壁嘅角落头啊。咁啊，黐咗喺上面嘅范围啊，咁样啦。咁我咧就最近睇到一篇文章咧，就讲话，因为原来咧嗰啲黑色细细粒嘅小黑蚊咧，又叫做蜥蜴啊，或者棺材蜴咧，呢啲佢哋虽然就唔咬人啊，咁但系通常咧就匿喺嗰啲墙角嗰度，咁你拍佢啊，或者想打走佢嘅时候咧。佢哋行動又非常之敏捷喎，咁所以咧飛走咗又再翻嚟，咁有一啲解決嘅辦法嘅，咁、 好 專家咧係啦。 有香港殺蟲業協會嘅公關主任咧、蔡炳賢咧，佢就話：啊，潮濕天氣下，原來呢一啲嘅蝨蟲咧就會去產卵生長啊、所以咧每逢呢啲季節，即係四月開始咧，就會大家尤其是廁所啊嗰啲地方咧，就見到佢出現啦，咁可能會覺得好麻煩嘅。咁、那個解決辦法咧就好簡單嘅啫喎。佢話咧可以每三日咧至到一星期咧，將稀釋嘅漂白水、梳打粉加少少醋咧，倒入去啲渠口同埋去水位嗰度，咁、保持呢個廁所嘅乾爽咧，咁其實個情況咧就會有所改善噶啦。 哦，咁啱啦，大家清潔家居嘅時候都可能有呢啲咁樣嘅物品啊，梳打粉廚房都應該有。我最近咧其實咧都同阿女咧自己睇咗一啲關於蚊蟲嘅 video 啦，因為咧我自己屋企咧就即係住廿幾樓，咁我就成日諗啦，啊啲蚊應該唔會咁勤力嘅飛到咁高。 我都係咁講。 咁跟住我就谂，点解会突然之间咧？有一朝早咧，我就企喺个露台嗰度咧，就讲电话啦。跟住咧，短短几分钟咧，我已经俾佢咬咗三啖咯。咁我就谂，吓唔系啊嘛，咁勤力嘅，而家飞到廿几楼咁高，下低嗰啲咬晒啦。咁 系啦，或者唔攰嘅咩？ 系啦，都几大风噶嘛，你知有时系咪先？咁佢都几不怕困难，咁不怕艰辛飞上嚟，咁算啦，我唔嬲啦咁。咁所以咧，即系当我睇翻啲相关嘅 video 咧，佢都有讲话咧，原来咧，嗱，我俾你估下 ，Kitty 系男性，即系雄性嘅蚊会咬人啦，定还是雌性嘅蚊会咬人咧？ 吓、啊，我估啊，我估，女性 唔系啊，原来系咧雄性嘅蚊只会咬人嘅啫。咁、所以咧系啦，我以后咧就知道啦，我下次咧，如果再俾佢咬嘅时候，我知道哦，原来你系男人嚟嘅，雄性嘅蚊嚟嘅，雌性嘅蚊原来系唔咬人噶，咁所以就、即系学多咗一样嘢啦。咁啊，平时可能大家都冇谂呢个问题，亦都以为冇分嘅，应该男男女女都咬嘅咁。咁同埋都， 如果知我哋啲女士好似成日中俾蚊咬多啲 啦。系啊，我都觉得系，不过亦都可能系因为，唔系我系想话我哋皮肤薄啲啫，我冇谂到呢个范畴。系、好啦，咁啊，祝阿 Kitty 都有个开心嘅早上啦吓，同埋记得啊，即系出街咧，即系而家就除咗话即系头先讲去湿之外咧，即系防蚊都好紧要，因为你知啦，女士可能咧呢个时候咧又唔系话非常之冻啦，咁开始未必会着啲好密实嘅长袖啊、长裤啊等等咧，咁就有机会真系突咗啲皮肤嘅部分出嚟咧，俾蚊咬到啦，咁就唔好啦。 系啊，喷下嘢啊，屋企都要注重呢个清洁啦。 冇错冇错， 再倾啦。 好啦，唔该 Kitty。 晨光百科。 好啦，今朝早晨光百科咧，同大家讲下打疫苗嘅嘢啊！嗱，好多朋友咧，我知道咧都好乖咁样去打疫苗啦，但系咧好多时打完疫苗之后咧，亦都会有一啲咧正常嘅身体反应，譬如好似疫苗嗰啲小册子都会写咗啦，肌肉酸痛啊，或者可能有部分人咧会有头痛啊，甚至乎系有发烧啊等等啦。当然小册子亦都话咗俾你听啦，其实每一个人嘅症状都会唔一样，而且咧可能维持嘅时间咧都会有所唔一样嘅。嗱，就住头先所讲嘅一啲少少嘅有机会出现嘅症状，好似话肌肉酸痛啊、头痛啊、发烧等等，其实咧有好多嘅医生咧都喺网络上面咧教大家有冇啲乜嘢少少嘅方法或者 tips 可以舒缓下呢啲症状咧。当然是有啦，其实咧好多时都会谂啦，啊到底如果打完疫苗之后咧有呢一啲嘅情况，譬如头先讲话，打完针之后偶尔会发热，嗱有啲朋友咧就可能未必会系真系烧得好紧要啦，可能只系微微觉得个身体有一啲好热啊、好热烫、好滚嘅症状啦。中医就话啦，其实可以咧饮多啲维他命 C 嘅饮品，好似果汁啊、奇异果汁啦，或者系西瓜汁。汤方面咧就可以试下落啲苦瓜啦、冬瓜等等，都可以有呢一个舒缓症状嘅效能噶。好啦，有啲朋友咧就会话啦，啊到底咧系应该点样选择一个合适嘅时机去打疫苗呢？ 我自己咧当日选择嘅时候咧就系睇下边日有位嘅啫，我就冇去好特别咁样去谂下啦。咁但系其实咧医生都有建议嘅，就系话咧如果女士们咧就最好唔好拣撞正生理期嘅时候去打疫苗啦。因为咁样咧系有机会令到你嗰啲症状咧更加强，反应更加大嘅。好啦，头先讲到肌肉酸痛或者头痛，好多人咧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咧，就算唔系因为打咗疫苗之后嘅相关反应咧，平时可能都会自己按压下个头啊，或者系捻下啲膊头啊，肌肉酸痛嘅位置啦。咁医生都话其实咧轻轻咁样按系好嘅，不过咧就不适宜按得太耐，同埋咧以咧唔好觉得会痹啊酸痛啊，同埋咧整到自己肌肉更加痛嘅原则咧就为准。坊间亦都有人话啦，啊到底打完疫苗之后可唔可以饮柠檬汁呢？因为之前啲人都讲过饮柠檬可能系有一啲嘅杀菌作用啦。打完疫苗饮柠檬汁又得唔得咧？可唔可以舒缓呢？意思就话其实系可以饮，不过咧就唔好浓度太高，因为咧惊住咧你如果成个柠檬汁晒落去一杯水里边咧，惊个胃顶唔顺啊！好啦，有啲朋友咧，平时可能都会有饮一啲嘅增强体魄嘅中药啦，或者系其他嘅一啲药物啦。医师就提醒大家啦，若然咧系疫苗副作用有发烧嘅时候咧，最好就停咗佢先，因为咧必须要搞清楚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唔好乱咁再沟埋啲药一齐食，咁咧就好难判断到到底你相关嘅一啲唔舒服嘅症状系因为食咗药啊，食咗其他嘅食物啦，定还是系关疫苗事啦。咁呢样嘢咧，真系要好好咁样注意住自己身体嘅变化同埋身体状况。如果大家都有一啲唔舒服嘅症状，建议你最好梗係去搵返一个相熟嘅医生睇一睇啦。而家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除咗话真係可以帮助新冠病人確診者去睇医生之外呢，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啦，或者係诊所呢都有一啲嘅视像应诊服务。咁所以如果真係唔想外出啦，又希望可以安坐家中都睇到医生嘅话呢，咁可以諗下办法啦。最好记得啦，病向浅中医，有啲乜嘢唔舒服嘅症状呢，千祈唔好自己喺屋企乱咁食成药啊，睇下医生，问下啲专业嘅意见，咁自己又可以放心啲。除咗保护到自己嘅健康之外，其实亦都系守护紧你屋企人嘅健康噶。 来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生都不怕。黄沙丘终于共雪花， 结束，裂开的生活变好，神怎会修补不到？患难里渺小到默默背中爱的心容，你就别抱。相信他，来优美的腐烂， 听过来自王言 Little People。 我是 Kitty， 我是阿欧， 我们是晨光第一线。 每朝起身第一件事你会做乜嘢啊？ 听晨光第一线。 点解呢？ 佢哋嘅声音好似我哋嘅屋企人，好有亲切感。 梁荣忠、 Kitty、 阿奥、 Barbie、 小白，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一万四千四百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揾到咧就系 Circle 上到嚟嘅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Hello， 你好啊！ 早晨啊，翻紧工嘅朋友仔，早晨啊！ 唉，有啲咩计仔令到大家翻工都可以翻得轻松啲咧？ 係啊，之前呢我都即係有成日去研究一下啲人呢，即係如果要減壓嘅時候呢有唔同嘅方法啦、 嗯、 曾經有講過就係有啲人呢就好鍾意食甜嘢啦、 嗯、 食零食啦、 嗯、 透過食去減壓啦，咁呢個就未必太好啦。 唔係咁鼓勵，我覺得 我都唔鼓勵嘅，因為即係都有好多研究講緊即係一啲糖呢對身體都唔好啦、 嗯、 尤其是近年嗰個運動風氣好盛行嘅時候呢、 啊啊啊、 就各類嘅運動啦，尤其是好多跑步比賽啊，咁好多燃起咗好多，尤其是女士啊，都会去跑步啊。 跑步比赛真系多得好紧要。 咁但系咧，今日其实我就想讲唔关呢啲事嘅，就系、是、咧，因为呢个一般人嘅做法啊嘛。咁、 啊、 但系咧，我都记得我之前曾经有一集咧，都有讲过类似嘅题目咧，就关于颜色嘅。 我记得 系啊， 即系唔同颜色可能 蓝色啦、暖色啦。咁今日咧，我就主打一啲去讲一只颜色。 嗯。 今日我想讲嗰个颜色， 蓝色， 系街灯。Sorry 啊， 点解咧？ 系啊，因为咧蓝色咧，即系最容易咧令到人哋去谂咧就系 blue， 就系忧郁。 忧郁系啊，蓝色街灯啊嘛， 系咪啊 ？Blue Monday，Monday 就系一个唔好嘅嘢嚟噶啦嘛。最憎就系星期一就系蓝色啦。 未必嘅。 吓，但系原来啊，今日就有一个新嘅分享咧， 就系、是、都系关于蓝色， 就系蓝色啦。我哋今日就主打讲蓝色嘅、 嗯， 因为原来有科学家咧认为啊，即系佢哋都即系背后咧都有一啲嘅实验嘅。科學家就要做實驗先可以講到佢哋嗰個結論，係咪？咁佢話藍色原來有一個鎮靜嘅作用嘅，可以平靜情緒嘅，好、開心啊！ 係咪因為藍色咧，佢本身嗰個感覺似係，譬如天空啊， 係啊、 或者係海洋啊，人咧始終都係一種生物嚟嘅，咁令到大家有一種 喺嗰個環境會覺得舒暢。 係啦，會唔會關唔關事咧？ 咁好似你頭先都講咗一啲點出嚟嘅，咁啊，但我都講埋呢個先，即係咁佢咧，原來除咗即係平靜情緒可以平穩呼吸同埋放鬆肌肉啊，咁咧喺英國咧有間大學咧曾經進行咗一個研究，就有一千個參加者嘅，當中咧佢哋置身係一個顏色嘅環境啊、 嗯， 即係唔同，即係佢哋要做研究咧，就唔同嘅顏色做一啲比較啦。咁咧喺嗰個研究裏邊咧。呢班人置身喺粉蓝色嘅环境嘅参加者咧，相比咧喺蓝色嘅环境完成测试嘅一个，即系佢速度上面啦，佢、反应啦、手眼协调啦，甚至乎记忆力咧、都有好明显嘅唔同啊！ 系唔系啊？ 同埋改善喎、嗱，呢个即系一个研究嘅参考啦， 巴闭 参考啦。咁亦都呢個研究亦都指咧，藍色比起其他顏色咧，可以更加增強自信啊，減少緊張同焦慮嘅。咁、 顯即係顯身就係會令人哋覺得會愉快啲咯，更加即係敏捷啲咯，思維啊、思維更加敏捷啦，係啦。咁所以咧，佢其實建議啦，我哋而家講緊無論辦公室先啦，即係如果你喺個環境裏邊咧，想換一個心情嘅話咧，我諗而家喺香港或者有一啲嘅辦公室係禁唔係禁閉 ，sorry 係封閉式，即係冇窗啊， 係有 嘅時候，咁點算咧？好似即係好失色。 藍色牆紙。蓝色油漆， 其实你都可以挂一啲画嘅，例如即系一个头先你讲蓝天白云啦、啊，一啲甚至乎系你啲有啲人中意影相噶嘛，一啲杰作佳作，影咗出嚟，你可以晒大佢、 哦。 我都见到有啲朋友好中意嘅，晒、到一个几嗰啲叫几大一个画框，细得就一把、一个画框咁大，咁嗰啲要好劲嘅，即系嗰个像素要好好啦。咁、你可以喺你嘅办公室里边咧挂一啲有蓝色嘅环境嘅相啦。头先讲话，譬如蓝天白云、海滩啊，你头先讲嗰啲话好靓嘅环境、甚至乎未去到嘅旅行。嘅一啲好靚嘅， 都係同藍色有關嘅、 啊，小白屋啊，係、啊啊、海啊，係咩？sorry， 我唔係話你嗰個啊，歐洲嗰度嗰個啊， 講、清楚啊嘛。 咁咧就都有幫助嘅，甚至乎你會唔會可以揀下你用嘅杯啊？都可以即係想轉換一下，就可以揀下一啲藍色嘅擺設啦，甚至乎即係呢個咧令我諗起都係嘅。曾經有朋友咧喺歐洲去完旅行翻嚟，送一件粉藍色嘅番簡俾我，我真係開咗即刻開咗嚟用，因為我真係覺得好靚，我就擺咗喺洗手間。 番簡啊， 一件 粉藍色 長方形嘅，即係嗰啲好 classic 嘅一個番簡。 咦，我仔仔之前神光都有啲做啲手工簡， 係啊，但係佢係粉藍色噶。 我都有啲粉藍色、 啊，甚至乎之前咧新年嘅時候咧，你收嘅利是通常都係 紅色啊，係啊。 我啱啱即係到朋友，佢俾咗一封即係利是，我係粉藍色嘅時候咧。我係突然間好開心啊！即係呢個我唔知道，我未睇到呢個實驗之前， 我都曾經有送過粉少少粉藍色嘅利是俾人。 我明點解某啲牌子嗰個顏色咁受女士歡迎？ 哦， 可能就是因為嗰個顏色。 OK， 係啦，即係一個我自己冇睇完之後都有個咁嘅感覺嘅時候，可能聽眾都可以試一下喺你嘅辦公室。先啦，係或者喺個雪櫃啊，雪櫃面咧咪可以黐好多嘢嘅。咁平時去旅行或者喺出面買咗一啲畫， 係 啊，咁可以美化下自己工作嘅環境咧、哦，原來都可以改變下自己心情。 咁啊，試下呢個啦，藍色啊，總之乜嘢咧都試下用少少藍色。 洗手間啊， 襯托出嗰種天空同海洋帶俾大家嘅寧靜同埋安靜。 我以為你又想講天空海闊啲。 咁啊，可以同呢一個咧叫做壓力咧啊，講下拜拜，幾好啊呢、這個方法。 係喎、試下 啊，好 新景象。 唔該曬你，拜拜。 Okay, 拜拜。 早上时间嚟到六点五十八分，新嘅录得气温19度，相对湿度96%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自己拣，冇得怨，亦都唔会怨。 人生跌得好，谁在引路？怎去走 ？Let you know， 一辈子反正这么早，浮光的伤口，前面有路，不怕输，不怕怎算好。 有时身边的人会给不同意见， AD 觉得始终一定是自己最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能力触及到什么。这首歌就是想说信自己，同时为自己负责。 越大越静越耐受，越道别得多我会越念旧，几多挣扎想不透，不要想不要追求。 作曲依然陈卓妍， AP 潘宇谦， JMYBiz 填词陈尖，编曲监制 JMYBiz。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P 潘宇谦我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检测结果呈阴性。普萨基去年十月亦都因为染疫而取消随同拜登出访欧洲。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显著较凉的天气。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寻日低3至4度，同时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密云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同有几阵雷暴。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初时的大约19度逐步下降至到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你知道疫苗通行证的最新安排吗？ 知道，包括提前实施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会由5月31日开始。到时候除了特殊群组以外，一般人士都需要已经接种第三剂疫苗。 缩短通行证下接种第二和第三剂疫苗之间的宽限期，由原本的9个月缩短到6个月。 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未满6个月的人士，疫苗通行证仍然会有效，但是需要在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的6个月之内接种第三剂疫苗，才可以继续使用疫苗通行证。 疫苗通行证，打赢这场硬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 时间来到早上7:07，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这个时候要跟大家讲一讲射击练习通告先。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是进行射击练习的。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另外咧，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咧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早晨啊 ，Didi， 早晨啊 ，Barry， 好啦，同我哋睇下今日咧有啲乜嘢嘅交通情况先。 好啊，咁啊，同大家讲啦，咁啊，今朝早咧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咧，近住北架山花园嘅慢线噶，咁就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咧就开始车多啊，咁揸车朋友经过咧就要小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嘅交通咧，暂时咧都系正常，咁不过加一句啦，天雨路滑咧，真系要小心驾驶啊。 嗯 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系啊，今朝早咧，我翻嚟嘅时候咧，都系落住毛毛雨啊。咁、所以咧，即系见到咧驾驶人士嘅时候咧，都要开咗嗰个水拨咧，拨开嗰啲唔清晰嘅画面，咁先睇到条前路。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唔好心急，要留神啲，咁同埋咧睇清楚个路面情况先啊。 系啊，总之路面湿滑就比较危险啦。咁啊，阿 Barbie 啊，你有冇揸车噶？ 我自己咧就好想去考个牌，不过咧一路都未的起心肝去做呢件事。 哦，咁啊睇你中意，好似我有车牌都唔敢揸咁样啦。点 解咧？ 坐身边另外嗰位朋友啦、 哦，有人识揸就好嘅，即系自己可以唔使露两手，即系你揸住先，你揸住先，即系到你好想休息嘅时候，我先接替咯。 系啊，因为我曾经咧成试过一次咧，就系遇上好危险嘅车祸，我记得喺屯门公路度咧。咁啊！突然之間，嗰時我係咪揸緊車？好似我係揸緊車嘅，即係嗰時啱有牌啦。咁啊，揸緊車喺屯門公路度揸都唔係啱啱有牌，應該咁講，都有咗兩三年噶啦。咁、就揸嗰陣時揸男朋友架車啦。咁突然之間屯門公路度咧，哇！突然聽到咁樣，有一個大嘅貨車一個回尾掃埋嚟。哇！我成個人咧個心咧跌咗出嚟啊！ 哇！呢啲真係好驚啊！同埋咧呢啲路面緊急狀況咧，有時咧嗱可能係聽到聲先，然後就開始諗啦。左顧右盼嘅時候咧，你就唔係望住個前路咯。咁你就变咗又唔留神咧，又可能会发生危险。 跟住自己咧就大声嗌出嚟，好彩嗰阵时咧就路面冇乜车。咁自此之后咧，俾个大车吓过之后咧，我逢亲有大车经过咧，我嗰阵时啲同事话讲过，成个人个心咧真系心震啊，成个心会跳出嚟，系啊。所以 呢个好好啊，呢、這 个可能有呢个阴影啊，所以我自此之后系唔敢再揸车嘅。 哦， 系啊，同埋觉得自己咧可能又成日俾隔篱嗰人话，哎呀，你又唔清晰噶，唔系咁好噶，你即系对路面方面，虽然你系报交通，咁但系你知啦，揸车咧即系要一眼观七，同埋要好醒目噶。 系啊， 咁所以我觉得自己唔醒目嘅话，咁啊费事啦，累到人累到自己真系唔好咯。 同埋真系嘅，又唔需要话太过担心嘅，即系试过一次之后，但系咧有个心理压力咧，就无疑令到自己以后咧对住啲路面情况啊，或者真系一坐喺个驾驶司机位嘅时候咧，已经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 冇錯，你講得有壓力就唔係個個都有嘅，因為當然因人而異啦。咁但係覺得冇所謂啦，橫掂都係而家搭公共交通工具咁方便，咁咪唔揸車咯，搭車都得咯。 我自己都有衡量過呢樣嘢嘅。我初初咧都諗緊啊，如果我啲翻工時間，譬如我有一段時間可能係有時翻早，有時翻夜咁樣啦。咁我如果我考個車牌都好，可以自己駕駛。但係咧後屘我就諗啦，如果係咁，不如我留翻啲精神咧，我真係俾錢人賺好過啦。 你講得好啱啊！ 我搭車咁，我就可以再自己可以保留實力。 系，因为其实揸车咧真系要好大嘅精神噶。 系啊，即系你 又 唔可以瞓身， 食咗药又唔可以揸车，好多情况下咧你都唔可以噶嘛。咁所以其实个人需要啦，但系当然啦，有啲人就哇好渴望一到十八岁考到个车牌揸车啦。 系啊系啊，我都有啲朋友系真系一十八岁咧就即刻哇喺即刻冲去考个车牌先咁，然后咧我就话哇喺你都好大胆，咁快就已经去做呢一样嘢。 系， 因为嗰个年纪咧，我除咗考虑自己惊唔惊、胆唔胆怯去揸车之外咧。其实我都喺度考虑咧，你学车咧个学费又唔系平，跟住你买架车，你仲要保养啊、维修啊、保险啊各样嘢咧，仲有啲停车场啊、有钱啊，咁哇嗰个年纪我可能都唔系好负担得到呢个价钱，咁所以我就冇去做呢件事啦。 我记得我嗰时妈咪咧成日细个话咧，哎呀养架车啊，仲贵过养个老婆啊嘛，系啊，妈咪嗰时细个系咁讲噶，咁所以变咗我都有呢个固有嘅印象咯。咁不过总之讲嚟讲去都系啦，揸车咧真系要好小心咯。你知啦，你揸住嗰系武器嚟噶，又会累到人，又会累到自己，所以非常之谨慎啦，一定要 系啦。嗱，除咗话即系揸车驾驶嘅态度，大家要好小心谨慎之外咧，就算拍低架车都要好谨慎噶，系咪啊？ 啲系啦，你知唔知道啊？原来咧，我记得我早前同小华讲过咧，有机械人抄牌而家 哦， 系啊，咁同埋咧犀利咯，悭 水 悭 嚟噶呢个真系 悭水悭嚟啦。同埋呢一个抄牌咧，令到库房收入咧，你知唔知啊？十亿啊，上年 哇， 十亿啊！你睇抄咗330万张啊！ 哇，其实300几万张真系好夸张，听个数字已经觉得300几万好夸张啦。 冇错，因为港岛区咧喺上年咧开始已经系试行啊，喺湾仔同埋西湾河咧就进行一个抄牌机械人嘅测试啦。咁我再提一提大家啦，就系违法者系大件事啦，因为咧九月开始啊，因为 之前我嗰陣時咧係未知幾時開始嘅。 而 家九月咧就正式引入呢一個人工智能嘅技術機械人咧，開始24小時咧就監視違法嘅情況。咁你話啦，走唔過㗎呢啲嘢。 梗係啦，你如果咧係 digital 嘅監察咧，你更加唔使知走，有證有據啊，連個時間都係實時咁樣 mark 低咗啦。 係啊，我都講下啦，啲機械人咧就會配備咗呢個高清嘅攝錄鏡頭啦，咁啊會用呢個流動嘅網絡啦，記錄影像上面咧所有嘅軟件嘅。咁分別咧就會識別到咧佢哋嘅車牌啦，同埋交通行車違例嘅事項嘅。咁包括乜嘢咧？違反交通規則嘅車輛咧，包括係單黃線、雙黃線、巴士站非法停車。咁系統咧就會鎖定咗你非法停車嘅車輛啦。咁有關嘅車輛喺一定嘅時間之內冇離開嘅話，大件事咯。機械人咧就會拍攝到大約70秒嘅短片咧，就傳送翻去西灣河嘅港島交通總部嘅伺服器嘅。咁所以咧唔可以再違例泊車啦。如果有機械人嘅話咧，因為我知道咧以前咧啲朋友啊，即係搭佢嘅車又好啦，或者身邊嗰個都會話：喂，不如咧搏一搏啦，好短時間啫咁講。我話唔好啦，真係。如果我而家知道呢個新聞之後，九月開始會實行嘅話，唔該大家真係唔好搏啦。 係啊，即係始終咧，因為定立咗呢一啲話違泊嘅區域啊，或者係各樣嘢咧，佢劃分咗邊啲位係可以泊位，邊啲位係可以行車咧，都係想避免減少個意外啫。即係分得清楚啲，你唔會話哇，突然之間呢個行緊車嘅前面有架車停咗喺度，哦，你泊錯區喎咁。咁一來避免爭拗啦，二來其實最主要都係想大家可以安全啲。 你講得啱啊，除咗避個意外，有啲咧泊車真係好離譜啊，泊到咧你真係唔預後邊有車過。咁呢啲又真係好離譜，呢啲係抵抄嘅。但係總之就守法啦，一句講曬。 同埋咧，即係作為行人啦，譬如我自己冇車牌啦，我又唔識揸車啦，自己都要小心啲。即係如果睇到一啲車咧停咗一啲位置咧，你覺得哇，好似咧嗰啲位置唔係幾似一個泊車位，佢可能隨時會有機會留後啊，或者向前褪咧，咁自己都要小心啲啦，就唔好喺嗰啲位嗰度穿插啊，或者路過咯。 係啊，所以我哋成日道路安全議會提一提大家咯，唔好喺啲車隙啊、車罅行，好危險。 唔好貪方便啊，即係無論係駕駛人士定还是行人都是啦，大家谨记住呢啲 tips 就可以安全第一啦。 冇错，提一提大家，唔好再违例泊车啦，或者其他嘅双黄线啦，都唔好啦。 系唔好成为嗰300多万之一。 冇错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Didi。好啦，天气方面咧就要问一下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 ，Barbie。 系啊，点啊？出边系咪像雾又像花，乜都蒙查查咧？ 嗱，呢啲系传统智慧啊， 系 正所谓啊，未食五月粽啊，寒衣咪入笼啊。 吓，你唔系觉冻系嘛？ 系啊，天气回落啊。 哦， 你而家嗰边应该系17度咁上下系嘛？ 18 啦，我呢度17度啦。系啊，咁所以咧，今日真系冻啊，而且咧，正话你讲咗啦，像雾又像花，唔系，直头见到雨点添啊， 都唔系像 外落出雨来。仲要正话经过一阵咧几大嘅雨啊，咁大家驾驶人士真系要小心啦。而家咧雨势就回落咗少少，但系仍然都落紧嘅。 系 咁，而且咧仲有风啊。所以咧你会感觉到有阵凉凉地嘅感觉。 吓，唔系后尾枕啊嘛。 啊，咁咪未到农历七月，你又少担心啊。系啊，而家都仲系都系春天啫。咁啊，如果所有嘅哥哥姐姐今朝起身见冻啊，如果好多哥哥姐姐可能已经起咗身啦，咁记住攞翻多条颈巾，着翻可能今日要着翻件外套啦， 系 以防万一啊。 着翻啲有袖衫啊，咁就安全啲啦。 Yes 啦， 系啦系啦，唔该晒钟哥，咁啊同大家睇下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啦。今日密云，而且咧有骤雨，早上咧雨势较为频密，同埋有几阵雷暴嘅，天气显著转凉啊，就正如钟哥头先话斋咧，都浸凉啦，气温由初时嘅19度会逐步下降至到大概16度，咁啊吹住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颇大，间中咧系有骤雨嘅，星期六咧会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都系唔稳定噶。现时室外的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95%，相当之湿立立嘅一日啦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1至3，介乎低水平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obby。 Terry 啊，知道你近来咧好忙，因为好多人咧中咗呢个新冠肺炎之后咧，无论系确诊当中啦，还是系康复之后咧去调理咧，都会选择去揾中医帮手噶。 是啊，我們現在都有很多遙距診症，很多醫師都很忙碌，都要安排一下怎樣跟病人去視像、看舌頭啦，還有去運送藥，所以很多物流的東西我們都要 handle、 今早上不如就跟我們分享一下，因為現在見著確診數字這麼高企，大家都已經預料到一個問題，就是確診完之後，當你那個報告變成陰性結果的時候，可能都要需要一些中醫藥、或者是不同的方法去保健和調理身體，還有可能有一些呢叫做手尾根，即是有些症狀未必是真的一 negative 就舒緩到，是不是都可以找中藥幫手呢？ 是啊，因為呢很多病人都說了，為什麼我明明已經 check 了 negative 了、兩三天了，為什麼我還有些症狀的呢？這樣、常見的症狀就是剩下一些咳啦、即是講下嘢講得多嘢又咳咁樣，或者喉痕又咳兩聲咁樣。你話好嚴重呢又唔係嘅，不過而家咳呢大家都好驚，有啲嚇親隔離嗰位啦咁樣。 但呢啲症狀呢有冇話一般會維持幾耐，又或者係好返之後幾耐會開始出現呢？ 其實呢佢嗰個咳嗽呢好多時都係呢個新冠肺炎啦，我哋中咗呢個 Omicron 之後呢，咁可能頭兩三日常見都會發燒啦，咁燒完之後呢就開始有啲鼻水呀、咳呀咁樣，咁呢個情況應該慢慢會減少㗎。咁但係可能呢去到一兩個禮拜之後呢繼續有喎，譬如話可能仲有啲咳呀呢一啲嘢，咁你知咩情況呢？喺中醫角度嚟講呢氣唔夠啊。我哋以前啲感冒一般呢、或者流感都好啦，一個禮拜都會好返曬㗎嘛、即係可能幾日至一個禮拜。咁而家呢呢一個、Omicron 呢其實搞咗我哋啲基本上都成兩個禮拜嘅，我哋譬如14日，以前14日先至可以叫出關啦，係咪？其實呢你病咗咁耐呢，我哋身體嚟講呢就係、久病呢就會虛㗎啦，個氣就會虛㗎啦，個氣去唔夠嘅時間呢，於是譬如我哋講嘢，我哋要即係工作啊咁樣，全部都要用氣嘅，當你氣唔夠嘅時間呢，咁我哋呢個收復力就弱咯喎，咁即係唔夠氣就容易氣咳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呢，專業角度嚟講呢，我哋呢要處理個咳嘅問題呢，亦都要處理呢補脾啦、補氣嘅。嗱、呢就 Omicron 呢最常見嘅情況，除咗我哋有好似流感嘅症狀之外呢，佢好啲類似啲腸胃炎嘅症狀，就有啲腸胃嘅問題，例如呢有啲patient 都會嘔啦、或者腹瀉啦咁樣。呢就係嗰啲濕氣嚟嘅，咁所以我哋咧處理嘅時間咧，仲有啲濕氣味啊，所以我哋都要清埋啲濕氣噶，咁所以去濕品呢一啲咧，我哋都會處理噶。 Terry 啊，我記得咧往年咧去到呢啲月份嘅時候咧，都叫做係踏入春天啦，而且咧體感都覺得啊，依排啲天氣咧又濕啦，可能又熱咁樣啦，其實係咪咧都會令到呢啲症狀咧更加加劇嘅咧？ 係啊，嗱，我哋都就嚟去到春分啦，咁樣即係話咧春天都就嚟去到一半啦嚇，咁、所以咧嗰、那個大自然嘅氣咧，嗰、個陽氣咧，咁就已經開始上嚟啦，濕氣都會上嚟噶啦。咁而家有濕氣嘅時候，本身都已經係好需要我哋個脾胃去處理嘅。即係我哋脾胃好強嘅話，我哋就可以處理濕氣啦，亦都能夠適應到個天氣嘅變化啦。咁但係好多時咧，我哋都市人咧都中意食咩生冷凍嘢啊，咁所以脾胃比較弱啊，都適應力已經差啦。再加上而家嗰個潮濕嘅天氣嘅時候咧，就令到咧呢個即係嗰啲感冒味啊，或者啲 Omicron 嘅味咧更加難清咯。 咁如果係咁咧，喺飲食方面或者作息方面咧，係咪都需要調節一下？譬如話有冇啲嘢要戒口啊，或者有冇啲活動啊，盡量要避免做咧，咁可能會好得快啲咧。 哎呀，呢、這個真係好好嘅提醒啊！因為好多人咧見到自己 check 到 negative 咧，就開始放肆啦。哎，我好翻啦咁樣，因為始終咧食咧生冷嘅凍嘢咧，呢啲都會傷咗我哋個脾胃啦。咁又要濕咯，又或者咧香港人好中意飲啲咖啡啊，或者咧食啲香口嘢咧，令到嗰個喉嚨咧好乾涸啊，好乾涸嘅時候，成個體質咧就好歡迎呢隻病毒嚟揾你啦。咁我哋要做嘅嘢係啲乜嘢呢？就一定要早啲休息，因為早啲休息，我哋養翻個氣咧，我哋氣先會夠噶啦。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譬如生冷凍嘢都係唔好食啦，仲有一啲好即係香口嘢啊、熱氣嘢啊，我哋都要少食啦。仲有一樣咧，就係、好多時咧都會喉嚨痕啊，即係講一堆嘢都會咳噶嘛。這個時候咧，其實我哋咧真係可以飲一啲陳皮啦。可以嚼下姜啦，你夠姜啦，個喉嚨都會舒服啲㗎。 哦，嗱 ，Terry 啊，香港人咧就好速食嘅，同埋咧都好目標為本嘅。有冇話咧呢啲習慣啊或者戒口咧，大概要維持一段幾長嘅時間，先至可以確保自己唔會有二次感染，又或者係啲症狀真係可以斷到尾咧？ 嗱，我哋可以睇得到嘅，因为咧，如果我哋好好咁样保护我哋嘅阳气啦，又唔好冻亲，你唔好因为咧而家嗰个我觉得天热就即刻开晒冷气啦。我哋都要注意咧，尤其是好咳，即系容易咳嘅病人或者朋友咧，个喉咙都要可能攞啲丝巾啊薄薄遮一遮先，即系唔好谂住而家天气热咧就露晒出嚟啦，咁好容易受寒气嘅。咁我哋都会睇到嘅，一般咧讲真，一至两个礼拜咧，应该都会好好多嘅。嗱，如果你发觉咧，我做晒呢啲嘢咯，都系唔得咧，嗱，可能真系要揾个医师开啲药补补气啦，会令到你快啲好噶。 系嗱，咁啊，今朝咧唔该晒 Terry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实用嘅健康资讯啦。不过讲真，每个人嘅体质都唔一样嘅，而且咧面对住呢一个病毒咧，其实都真系每个人嘅症状啊，或者嗰个辛苦啊、唔舒服嘅地方咧都唔同，所以最好咧就揾翻身边一啲注册嘅中医师或者相熟嘅医生睇一睇，就比较稳阵啲啦。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 十万年蒸发，来一次牺牲，割开灰暗的一半才是我。到正常世界半出半入，用万年直觉，寻一次失吻，再见我的一半才是我。得到一个一个需要那需要。合字一半，天使一半是撒旦，不变欺骗，必须真实。几多真爱，很多是人，顺服我，或是。 过嚟自 Jeremy 李俊杰嘅伴，咁啊，正如头先中医师 Terry 话斋啦，千祈唔好咧，样样嘢都一知半解，同埋咧，如果康复之后咧，亦都唔好好翻一半啊！有啲乜嘢咧，记得一定要揾翻一个相熟嘅医生去睇清楚，咁佢先至可以咧最了解到你嘅体质，同埋俾到一个咧健全嘅方法你去完全帮自己彻底康复啊！吓，而家咧时间嚟到7:28啦，今日咧记住咯。大姐，因为咧密云有骤雨之余咧，早上咧亦都系雨势较为频密，同埋有几阵雷暴噶。天气亦都显著转凉啦，将会由咧初时嘅19度逐渐下降至到16度左右噶。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就系18度，相对湿度系95%。咁啊，大家谨记啦，着够衫啊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3。如果你而家出去深呼吸的话咧，应该都可以索到一阵咧非常之清凉，而且咧。好舒服的空气的。 今日是3月23日，星期三，农历2月21日，适宜祭祀、开光、立彩、裁衣、拆卸、安床、起乩、动土、上梁、迁徙、入宅、安香、开市、立券、沐浴、出行、安门。 今日好多选择、哦， 咁咪好咯。今日忌嫁娶、栽种、伐木、安葬， 通知其他人先， 唔使专登嘅。今日都系世界气象日， 我会多啲了解、关注天气对我哋嘅影响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致函各常任秘书长和部门首长，强调会继续围绕重点人群、重点机构、重点区域，以减少死亡、减少重症、减少感染为当前抗疫重点，以拯救生命为重任。聂德权在社交网页说，近日社会出现一些对公务员投入抗疫的质疑和误解，以及对政府执行抗疫工作的批评，会虚心接受，努力改进。他說在信中向各常秘和部門首長提出4點要求，包括部門首長以身作則，推動同事一起投入抗疫義務工作，例如到地區協助派發物資、探訪有需要家庭等。部門首長親身並且安排同事多向媒體講解部門參與抗疫工作的情況，避免產生誤解。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不做全民核酸检测不意味香港躺平，放松疫情管控认为是依据疫情的态势变化，通过优先科学的原则完善修订和优化相应措施。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记者会上认为，香港疫情正在高位运行，从确定优先和重点任务而言，仍然是以减少重症、死亡和感染以及老年人的优先保护为重中之重。怎样在这个时期集中资源降低死亡，以最大限度保护生命，是当前最优先工作。台湾凌晨发生多次地震，其中凌晨1:41在花莲县外海的地震强度最大，规模6.6级，全个台湾都有震感。台湾气象局说，震源深度30.6公里，台东的震度最强，之后陆续发生4.7至5.8级多次余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朝早雨势较为频密，同有几阵雷暴。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初时大约19度，逐步下降至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

即係拍咗一條片咧，都係哇，好似咧即係迷離山莊咁樣，拍緊啲外國電影咁樣。 咁你聽阿 Kitty 講電話嘅時候，佢都話咩啊嘛？即係佢啲群組裏邊都有人去傳閲一啲咁樣即係好大霧嘅影片係咪啊 ？Kitty，Kitty 係啊係啊，直頭我即刻諗起鐘哥之前你話咧啲霧飄入屋企咁樣啊，佢哋嗰啲相咧就係啦，即係正所謂伸手不見五指，啲霧咧係近到好似你伸隻手就已經摸到咁樣樣。 嗱，所以我冇誇張到㗎嗰陣時講。 好誇張啊！係啊。嗱，而家我望出去咧，都我呢一边都系落紧毛毛雨嘅，系啦，同埋我知道好似话今日都有啲转凉噶，系咪啊？ 系啊，天气显著转凉添啊！ 系咯， 气温咧由初时嘅19度咧会跌到去16度，而家系18度啊吓。 系啊系啊，今日都 feel 到自己个体感都感受得到咁啊！大家就着多件衫啦，出街记得大遮啊！喂，唔知道咧系咪即系呢一排大家多咗留喺屋企啦，咁啊出面亦都少咗啲娱乐啊！有啲唔打机嘅朋友咧都会上网玩一下啲游戏，你哋有冇呢啲小习惯啊？开始有？ 我又冇、啊，不过奉劝咧，即系如果平时冇打机嘅朋友，你唔好谂住你而家突然之间学打机咧，你会打得好叻啊！ 系 唔？会噶， 哦，咁咪又唔叻打到叻咯， 哦，都得嘅、啊。 我自己咧就想买新嗰部游戏机，原来想买咗两年啦，佢依然都系炒价嚟嘅， 哦， 即系正厂咧，你想排队咧都仲系要抽签啊、抽奖咁样。 咁你咪同佢讲咯，我等咗两年都唔系新款啦，旧嘅咯，平得唔得啊，老细？ 真系等咗成年几两年咧，其实都冇平到嘅，咁样都仲即系出边嗰啲街价成五六千蚊咧，我唔系好舍得，因为近排睇到阿郭富城嗰个游戏 game 咧， 又即系心动， 有踩盘嗰个嘛， 有踩盘嗰个我真系心动，我好耐未试过。叫做想买一个游戏，叫做视像游戏啦。咁、我觉得哦，即系设计得好好、啊、喎，同埋咧，唉，讲真，你成日睇嗰啲 YouTube 咧，睇得多咧，跟住啲嗰啲 YouTuber 又会潜移默化，咁话哇玩好玩啊咁样，跟住你自己都觉得。啊、好似几好玩，但你未打过个 game 咁 我都见到好象真嗰啲街景，直头好似即系置身喺个游戏里边咁。嗱，我希望你迟啲即系我唔知佢系咪芯片短缺定系咩，点解出极都仲系咁限量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希望你快啲买到啦。 好啊、 不过咧，啲人未買到遊戲機嘅時候，其實網上面咧都有一啲簡單嘅遊戲咧俾大家玩。我見到最近咧好多人咧就玩緊嗰啲乜乜達人挑戰啊！ 哦，係啊，琴日咧小白已經講咗嗰個地理達人挑戰啊，睇下有冇其他嘅 category 可以講下好嘛 ？Kitty 有啊有啊，嗱我自己咧就見到有啲人玩地理啦，咁啊小白應該就係即係知道自己我都好熟噶啦，周圍捐窿捐啊就要挑戰一下啦咁。咁我自己就冇玩呢個嘅。咁另外有個咧就係廣東歌音樂，咁啊即係如果你平時即係話十歲開始就聽開歌噶啦，係煲開呢啲咧又可以試下自己知唔知嗰啲歌詞啊，邊個作詞啊咁樣去到玩啦、 啊。我去到咁專業啊！ 我有啲同行咧，即係唔好講呢個台定界台啦，咁得 level three 啫，跟住佢自己喺下邊個 caption 嗰度打，唉，枉我都係做 DJ， 竟然咁淺薄。跟住下面啲留言都话唔紧要，你补完下啦，继续俾心机啦，你得噶咁样咯。 系啊，正所谓咩叫达人挑战啊，即系唔系普通系人都识噶，真系要好专先至识噶。嗱，今日咧，我见即系阴阴天同大家玩个游戏咧，就系、是、玩呢个歇后语啊。原来咧。而家咧，嗰啲歇后语咧，越出越新噶喎、以前我哋以为嗰啲歇后语就系咩泥菩萨过江啊，自身难保，即系呢啲咧就听咗好多年噶啦嘛。咁但系有啲咧系真系跟住个时代咧，有啲新嘅出咗嚟噶。 有咩新嘢啊？ 嗱，首先问一下半个权之龙。权志龙系边个？大家知唔知啊？ 权志龙系啊， 我就识权双佑啫， 即系南韩嗰个嘛，系咪啊 ？G D 啊嘛，权志龙系 G D 啊嘛，系啦。 哦， 我想答 G Dragon， 跟住你讲完 G D 之后咧，我个脑入边个认知有少少，唔通我讲错？跟住我收翻唔讲，原来同一个人嚟噶，系嘛？哦， 系同一个人嚟噶，系啦。原来咧就代表呢个 G D 唔 G D 喎。 因為哦，即系搞笑，即系搞笑， 系啦，知啲唔知啲咁样，系啦，咁啊，嗱，呢个咧就可能即系属韩星嘅会知道啦。另外一个咧就又问一下大家啦，阎罗王探病，嗱，阎罗王嫁女，大家可能听过啦，就系揾鬼要啊嘛，系咪？即系边个要啊？咁样，好啦，阎罗王探病又系点咧？ 系咪方你唔死啊？ 诶，差唔多，差唔多，差唔多。 吓，惊你，惊你唔死咁样。 嗰个套路好近似啦， 近似都系四个字，都系有个死字 嘅。哦，因为有阎罗王， 阎罗王啊嘛， 系啦。 咁佢通常嚟探病都会问候下噶嘛，系咪？ 问你死未啊？ 系，问你死未啦？嗱，有一个咧，我觉得几有趣嘅，就系方太教主送。 嗯，哦， 嗱，我哋呢一代人方太教主送，大家应该一定有睇过啊。 好容易 哦，吓，点解啫？ 方整定咯， 系哦，佢仲要系一切都整定 哦，系啊，由于时间关系，我预先已经整定咗一盘喺度， 系 整定啊。 即系如果呢个有一段时间都俾人广泛应用嘅，即系话，你预咗啦，即系如果唔用预咗呀，啊呢啲方太教主送啊， 主送啦， 不过都系一个时代一个时空停留咗啦， 见证， 因为方太已经唔教主送啦吓 ，OK， 或者冇成日教主送啦吓咁样。 我希望迟啲吹神厨房都可以有一个歇后语啊！嗱，好啦，我哋神光第一先啊嘛，咁讲翻一个同呢个神祖有关嘅啦。 系 神祖放屁又系代表啲咩咧？ 呢啲好难、啊。 神祖放屁啊， 系啊， 系一朝早 哦，朝气勃勃系嘛， 系啦， 呢个简单嘢，简单嘢呢个 都几正向， 系啊， 唔系因为咧佢本身个面咧面嗰阵咧有啲负向嘛，即系你朝头早咁样啊叫做排气咁先算啦，好似唔系咁好，但原来咧即系反转 flip 完之后嗰个歇后语咧几 positive 咁样。 嗱好跟住我哋玩多一个啦，呢个咧直头真系可以我做一个句子俾你听啦，就系话。唉，嗰、那个人啊，真系生从拐杖嚟噶。 哦，你搵佢做嘢啦。 生从 拐杖，嗰、那个年代即系话佢靠唔住啊嘛，生从拐杖系嘛？ 我点解你咁叻嘅歇后语啊？ 我唔系活喺呢个年代噶。其实咧，我1964年咧已经出世喺香港 又系时空人啊！你系 系啦，只不过我有20年嘅时间咧，潜藏咗一个角落头，睇下香港嘅变化。到1985年先出翻嚟啫嘛，所以 咁你应该同阿佳哥一齐做 访 问。 系啊，你唔见我啲，你唔见我啲反应有啲似佳哥咁咩？有时同 Barbie 做节目，我都会流露出佳哥嗰种语气噶。 不过今次阿 Kitty 讲呢几个咧，喂，正话系得个阿 GD 唔 GD 系比 较 新啲，其他啲都系偏向于怀旧 feel。 咦系啊， 系亦都见证咗一样证明咗一样嘢，好多时候咧一啲旧嘅嘢咧攞翻出嚟，你就当新嘅嘢睇啊，即系个潮流永远都系咁样。你着嗰啲喇叭裤又系嘅，明明我哋70年代已经着过噶啦，而家着咧哇好潮咁、 啊、样， 又或者着啲格仔衫。我80年代成日着噶，而家着喂好正喎、 啊，系啊， 即系攞翻出嚟又得。 我都觉得系、啊，近排睇嗰啲组合嗰啲叫做名牌嗰啲 monogram 嗰啲咧，咪逐个印晒出嚟嘅。 系啊， 衫裤都系嗰啲 check suit 咁样咧。 以前着过 系咯、啊，其实70-80年代好兴噶嘛，依家、啊、真系古老当时兴啊。 估唔到你 或者咁讲、啊，我想讲咧，其实有啲新嗰啲咧，系佢嗰个。 你惊我哋唔识？你唔系笑我哋啊？ 系我唔讲得啊。 哦。 好多新嗰啲咧，即系个谜面讲得，点解知原来咧个谜底咧，我就唔可以喺度开估。咁好似呢啲咧，嗱，大家自己有兴趣嘅可以上网玩下。 即系依家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呢啲达人挑战赛啦。其实、即系说穿了，讲话讲挑战，其实未即系问答比赛。 系、 你电台做一个问答比赛，跟住啲听众都系打你，喂，我想估啊，咁样跟住都系咁样玩啫，系咪先？ 系啊，嗱，咁啊，阿 Kitty 有时间你去再搜罗多啲。呢啲达人赛，下一次睇下玩啲乜嘢先， 好唔好啊？ 好啊， 系，唔该晒。 我最爱你的小编辑及圣旨，和我个性即使不可说类似，多感恩有幸手牵手放肆，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从前常自怜屈屈不得志，你张开手给我救生衣，让我的人生多点宽恕，点意义，从此天天似昨天，一生一世不变。 再挣扎，是信心透支。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从前像自然滑滑不得志。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七年的高低起跌，很多小故事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爱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从此天天似初见，海枯天塌不变，共你相约在那边。如所即使天气改变，与你交织新一天，至死不变。 即田嘅作品第一秒好浪漫啊，好似即系今日天气咁样，有啲雾啊，有啲雨啊咁样啊。 即系浪漫啊，男人的浪漫啊，要搵埋个男人出嚟先。 系啊，好啊，小伯，早晨。 早晨，钟哥，早晨啊！哦，而家咧，我喺个地方咧，其实一啲都唔浪漫，真系好大雨啊。 哦，你嗰边好大。 系啊，嗱，浪漫嘅定义咧就即系雨粉飞飞啊，即系大家可以同一把遮咁啊，就叫浪漫啦，挨得近啊嘛。但系而家我呢个位咧，其实即系绝对唔可以讲得上浪漫。如果你一人一把遮，话俾你听啊，都会湿啊，唔好话两个人一把遮。 喂，唔系，小白攞住把遮唔浪漫噶，即系应该系出去咧，俾啲雨系咁啊淋自己咧，然之后抌落啲水凼嗰度，咁样先叫浪漫。我哋而家出去试一试先啦。 但系都我哋形容嗰啲位咁似我仔嘅。就落雨嘅时候唔想担遮，攞着住对水鞋周围踩。 你有冇留意僆仔咧？系中意踩水凼噶。 系啊，我都唔知点解。喂，钟哥真系啱啊！我每次见到我仔行过啲水凼之前咧，我一定喝住佢。嗱，你唔好再踩，你唔好再踩。然后佢望住我继续踩落去。你谂下点算啊？真系。 哦，大人就中意跌落个凼啊嘛。细路中意踩个水凼， 一人有一样，一人有一样啊！真 系啊， 整湿只脚车，湿下脚啊，咁样 系嘛？ 湿湿脚啦，湿湿脚都要啦。嗱，咁我哋最近咧都成日咧就头先 Kitty 讲就话有好多系游戏喺度玩啦。其实我今朝都玩咗个咧，我都觉得几得意嘅。咁啊，同呢个港产电影有关啊。咁啊，即系都唔错嘅，因为佢睇住啲图片就问你：哇，呢一条图诶呢张图片咁啊，大家就可以。系啦，套戏你望住张图片、oh. 就估下，即系佢三个答案俾你拣，就睇下系边一个嘅电影嘅。咁你咪中意嘅，你拣啱嘅，咁咪最后有个分俾你。咁都好多呢啲啊，咁大家可以咧有时间嘅时候咧就可以揿一揿咧，即系叫做帮自己 Q 一 Q 时间。咁但系如果我哋玩所有嘅游戏咧，而家特别系呢个年代咧，我哋都系要用智能电话啦、电脑啊嗰样嘢，都已经离唔开上网噶啦。咁亦都咧就系离唔开一样嘢咧，就系咩？就系用电啊。原来咧即系之前咧，咁大家都知道，即系而家有好多唔同地方有地震啦，欧洲又有啊，日本又有啊咁样。咁咧呢一个咧用电嘅情况咧都越嚟越严重，因为我哋睇翻咧嗱，而家仲有讲紧就系俄乌嗰度打仗啦，咁又担心埋啲天然气啊发电嘅问题咧嗰样嘢。咁再加上咧，有一啲天災咁樣，咁所以咧有唔少嘅地方咧，原來佢哋都實施咗一啲叫電力供應緊張警報。咁即係咩嚟嘅咧？就話當佢哋當地嘅政府咧一出咗呢個叫做電力供應緊張警報嘅話咧，即係有機會咧會限電。 咁令到啲民眾咧就冇，即係唔可以好似我哋日常咁啦。二十四小時有用電啦、可能咧佢嗰日咧就有四個鐘頭，啊呢一區唔准呢個用電嘅。咁可能過咗四個鐘就第二區又唔准用電，即係輪住咁樣嘅。 即係好似制水年代咁樣，啲人會唔會俾你電啊？係啦，俾你用嘅時候會唔會插定嗰啲尿袋啊，或者插定嗰啲外置充電嗰 啲 啊？ 但有 啲 唔得㗎嘛，譬如你屋企嘅電燈你唔可以插 定電視咁樣，係咪？啲電燈咧其實而家都好多咧係有得插電。插定電 嘅 LED 嗰啲， 係啦，咁佢咧就可能駁咗個天花板或者駁住個櫃，咁你就長期咧就插住電噶嘛。咁佢咧就話已經係可以幫你咧一路插住平時用嘅時候冇乜嘢嘅，就用住。咁但係當佢一斷電嘅情況咧，佢都可以俾你譬如開到三個鐘、四個鐘咁樣，咁都有呢啲咁嘅裝置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即係如果實施咗呢啲叫做電力供應緊張警報嘅話咧，其實都幾弊危喎。以前嘅年代可能我哋都係喺樓上樓下山水喉咁樣。咁但係電咧，你冇就冇噶嘛。咁頭先阿歐都講啦，啊，譬如有攞啲充電裝置，咁咪插定電咯。咁細嗰啲你可以咁做，大嗰啲你就真係要諗辦法啦。可能著多幾盞電筒啊，或者著多幾個蠟燭啊咁樣。咁但係咧，佢哋都有啲人咧就話到嘅，除咗電力之外咧，糧食真係一個危機啦。咁如果你話又要慳電慳水嘅咁樣，咁有啲咩辦法可以做得到咧？佢哋都有啲嘅 tips 咧，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睇下大家咧會唔會覺得呢啲嘅方法咧？可以好好咧，就幫呢個城市，幫成個地球，唔係城市啦，幫成個地球咧慳到電。因為咧越嚟越見得多咧，就係嗰啲譬如咩餅乾公司咧，原來佢哋話嚟緊會加價， 啲餅乾都要加。 係啊，餅乾都會加價，即係你估唔到原來，因為除咗戰爭，但戰爭令到個原材料啊，可能嗰啲麵粉啊咁嗰啲貴咗啦，咁甚至乎連埋啲電力咧，佢哋都話係貴咗，咁啊令到成個成本上漲咗，咁就冇辦法啦，咁啊一定要呢一個嘅加價啦。 即係我銀包都乾啦，啲餅乾都要加， 再乾啲係咪？好似個荷包咁乾咁樣啊！ 係啊，咁佢哋咧就話對有啲建議咧，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嘅呢啲嗰啲組織嘅環保組織啦咁樣。咁我哋其中一個咧，有幾個咧，我都覺得咧可以諗一諗喎。咁我哋日常生活入邊咧都可以試一試嘅。嗱，咁啊逐個逐個講下啦。咁佢哋有啲就話到啦，嗱高速公路全面降低嗰個嘅車速，咁啊最少咧就降低十公里，即係好簡單。如果你呢條路咧原本行70嘅，咁啊降低十公里，咁啊變咗60。咁我哋幾個咧都係駕駛人士啦，咁我哋都知道其實有陣時咧，可能趕時間，你咧會跟翻嗰個車速嘅，你唔趕時間咧，可能會慢少少嘅。如果慢少少揸車嘅時候咧，其實係真係慳到油嘅喎。咁你慳到油嘅時候咧，咁啊變相可能你一個星期原本你用翻，你用時速70公里揸車揸到一個星期嘅，咁而家你可能用時速60公里或者甚至乎55公里咧，原來可以揸到8日車嘅。 但係咧，如果係咁樣嘅話，要改名喎，已經唔係高速公路咯喎， 低速公路， 低速公路 或者中速公路， 係咯。 系啦，咁就叫公路啦，佢一全部叫晒做公路，唔使分高速定低速噶啦。因为佢话有机会咧，即系净系讲一个城市。如果我哋能够实施呢一种咁样嘅新嘅驾驶态度咧，嗱，佢哋用嗰啲都系成日温卓培讲嗰啲啊，咩几多桶原油啊？佢话咧每一日就能够节省29万桶呢一个嘅石油使用量。 系， 咁你谂下佢其实都好多咁样。 咁啊唔止有嘅，咁啊依家好多人都揸电能车啦。咁如果用呢个咁嘅驾驶嘅方法，其实都节。到好多能源嘅，特别系用电方面啦，电车都用好多能源噶，即系有啲人成日都会讲话啊，用电能车咧好环保，咁点会好环保？你电能车都要用电噶嘛？点样发电先系环保嘅？ 正所谓时间就系金钱， 系嘛？ 揸慢咗，其实我使多咗钱咯， 系啊， 即系可以每秒钟几百万 上 落 咁 样， 咁啊因人而异啊。如果你系悠闲派咁样，慢活派咁啊，悭翻啲钱咯，可以系嘛？ 呢个方法因人而异啦。咁佢哋仲有啲建议咧，咁啊，例如咧同车有关嘅，头先我都讲得啱。例如转多啲呢啲叫做电动车，即系其中一个系啦，电能车。仲有一個咧，佢話其實都鼓勵咧啲城市試下推行一個叫做汽車共享，咁大家即刻明啦，係喎，如果我同個隔離鄰舍，大家一齊都係去邊一區嘅，或者我帶到佢出去市區，然後等佢再轉車，佢又慳咗一程喎，咁樣，即多啲呢啲嘅叫做社區嘅方向咧，咁啊令到大家咧就可以試一試。 但呢個好早期已經有㗎啦，呢個 好早期都已經有㗎啦， 泥掹壁啊！ 或者嗰啲美國嗰啲電影啊，跟住舉隻手指公啊，嗰啲搭順風車啊嗰啲咁樣， 泥掹的就犯法㗎， 順風車咧都有一定危險。不過就我舊時睇好多電影都，好容易就截到順風車㗎咯喎，特別啲恐怖片嗰啲啊嚇啊咁樣。Anyway 咁啊，呢個都係好有用嘅，我覺得小華頭先講 呢 一個。 有啲咧，其實北京咧都已經實施咗好耐㗎啦，就係嗰啲跟唔同嘅星期幾。譬如星期一三五，跟住你个车牌咪单数嘅，跟住你咪揸得咯。二四六嘅咁你咪唔揸得咯。呢啲嘅方法咧，其实都可以，都几有效咧，可以降低呢一个能源嘅使用嘅。咁、我都觉得咧都可以参考。佢哋话其实不如实施城市无车日咁样。 哦，呢个反而好啲嘅。咁因为如果你话咩单数双数嗰个系冇乜用嘅，因为通常咧去到呢啲情况，你就焗啲人买多一架车嘅啫。咁我咪单数揸呢架，双数揸嗰架。 又係喎，同埋而家咧，其實我哋因為 work from home 多咗咧，咁其實好多人都已經，同埋好多公司啊，同埋員工都習慣咗咧，就原來唔需要足不出户都可以處理到某一啲嘅 事。啊，呢個又係，呢個係嘅。 係啊，呢個真係其實最直接咧，就慳到嗰、那個城市嘅能源咧，就係嗰啲汽車上嘅能源。其實你而家譬如你朝頭早聽晨光交通天文台都係㗎，咁啊 Didi 你都報咗隧道，其實真係冇以前咁塞車喎。咁呢個當然係好事啦。即係嚟緊個方向，大家會唔會都諗下啊？其實我哋又可唔可以將即係 work from home 呢一樣嘢，就算疫情完咗，延伸到去某一啲嘅職位，可以俾佢哋喺屋企工作嘅，咁啲人又可以。照顧到屋企人啦，又可以咧就係、是、服務到公司啦咁樣。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idea 咧，俾大家試一試，睇下可唔可以節約到呢個能源。因為節約咗能源咧，唔係淨係我同你啊嘛，全世界噶嘛呢樣嘢。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同埋咧，如果揸嗰啲電能車咧，冇嗰啲喺西九龍快速通道嗰啲咧，好響嗰啲聲咧，我都瞓得好啲噶。其實 呢即係呢一期咧，大家都應該要節儉啲嘅時候。如果有人同你講，喂你慳啲啦，未必一定係負面嘅，可能真係正面。即係叫大家節約少少，任何嘢都係啊！ 好啦，大家一齊慳啲啦，唔該曬小白，thank you。好， 政府就強制檢測公告刊憲，因應多宗陽性檢測個案，要求在指定期間曾經身處十座樓宇嘅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呢啲樓宇分別係沙田月明村明耀樓、石硖尾村美如楼、黄大仙竹园北村桃园楼、大埔广福村广治楼、将军澳宝林村宝德楼、屯门湖景村湖光楼、屯门大兴村兴盛楼、柴湾渔湾村渔顺楼、葵涌丽欣苑丽影阁和蓝田平田村平镇楼。政府話近日香港檢測能力進一步提高，決定恢復發出強制檢測公告。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將會重新發出強制檢測公告通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致函各常任秘書長和部門首長，強調會繼續圍繞重點人群、重點機構、重點區域，以減少死亡、減少重症、減少感染為當前抗疫重點，以拯救生命為重任。聶德權在社交網頁說，近日社會出現一些對公務員投入抗疫的質疑和誤解，以及對政府執行抗疫工作的批評，會虛心接受，努力改進。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7704點，升48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7，日元121.23，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8，人民幣6.367，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03，澳元對美元0.746，新西蘭元對美元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9.36美元，卖出1920.1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显著较凉嘅天气。今朝本港大部分地区嘅气温较寻日低5至6度，同时与冷风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普遍地区录得10至1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朝早雨势较为频密，同有几阵雷暴，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唔稳定。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喺九龙区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喺三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啊。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景台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观景台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仲系正常。红隧的港岛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富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依法治国，维护正义。于和伟、韩雪、冯雷、领衔主演。国剧830呈现巡回检察组， 陈永一再强调郑瑞是一个优秀的警员，怀疑他被冤枉。洪少峰就劝冯森为郑瑞着想暂缓立案，但是冯森竟然坚持要公事公办，事情最后会点发展呢？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一家人有商有量， 冇嘢系倾唔掂嘅。 斌臣，你作为骚动音乐最和平嘅主持啊，如果屋企人意见有分歧，你会点劝大家呢？ 波成，我会同佢哋讲，不如我煮个面你食，播首歌你听啊。 请问你先放松好吗？只再替讲一句真话。 几好几好，今日谂住煮咩面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财经第一线，8:10，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嚟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盛庆，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琴日港股几好啊吓，咁啊发威，报章系咁样写，全日咧最高位啊，差唔多最高位收市啦，21,889收市啊，升咗667嘅，成功咧收复20天线咁啊。Kenny 啊，势头系咪转好啊？港股你又点去分析呢？喂 ，Kenny， 喂，系， 你点分析咧？关于港股方面，系啦， 嗱，我觉得即系个市势一定系比之前咧就系、是、改变咗噶啦，因为最主要其实之前嗰、那个即系沽压方面咧都系几犀利下噶嘛，咁所以变咗呢一转咧嗰个系即系 short covering 嘅话咧就持续嗰个系力度方面咧就比较系大啲，同埋个时间上面咧都系长啲嘅，咁但系咧就如果你话睇翻嗰个技术走势嚟计嘅话咧。咁啊，當然你就一定要突破翻之前嗰啲23,000點嘅阻力區，又你先叫做真係轉翻強啦。 咁但係而家起碼咧就叫做有啲曙光啊，即係起碼咧唔使好似之前咁恐怖咁樣咧，日日都跌到心都突埋啊嘛。咁啊，同埋都係最緊要就留意翻琴日咧嗰啲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都有個唔錯嘅即係反彈嘅，佢就阿里巴巴呢啲啊嘛，都帶動咗恆指嘅走勢嘅。咁因為最早之前咧再拆多轉落嚟嘅時間話咧，都係啲新經濟股份方面咧跌到一波落啊嘛。咁如果呢啲股份方面咧開始回穩翻啲嘅，當然對個恆指方面有幫助咯。咁我諗都係向住呢個正確嘅方向出發啦，繼續係即係反彈。咁但係就審慎啲去管理咯。 係啊，都唔敢講啲過頭説話字 啊。但係琴日 Candy 都俾咗啲玄機我哋㗎啦。咁啊有煤氣嗰啲朋友仔，如果琴日早少少抌，又唔使輸嗰10%咯。咁都幾誇張下，即係原來唔派紅股咧，咁大件事咁大影響啊。 因為好多人買煤氣就係貪佢啲紅股啊嘛，咁你而家就冇咗啲紅股嘅話咧，就當然嗰個係吸引力方面咧就係下降啦，因為你有數計啊嘛，即係你其實如果單係睇個 cash 嘅 dividend yield 嘅話咧，佢講個三厘到嘅啫嘛，咁你其他啲公用類股份都有4-6厘啦，咁你冇咗個紅股嘅話咧，咪個股價要向下調翻到去等於有大概咁嘅回報率咯。 嗱，咁啊想問阿雞姐另外一個啊，咁話實而家呢個市咧，即係好波動噶嘛。如果喺呢啲逆市裏邊，佢對有啲好啲嘅業績咧，其實都可以望一望噶啦。就係講緊小米啊，1810咧，咁佢公布咗第四季嘅經濟調整之後，利潤咧，哇，按年增長39.6%喎，咁亦都即係比預期之中仲多咗少少啦。咁係咪可以睇好少少咧？小米仲可以 嗱，小米咧。就其實個舊年個業績就係OK 嘅，如果大數嚟睇，咁但係我哋要拆開嚟睇，即係要睇翻咧究竟嗰個上半年同下半年嘅情況係點樣。咁嗱，小米嗰當然嘅 business model 我哋之前都即係講過好多次啦。其實我最近都有留意一下啲即係電視，咁樣睇下啲小米電視好鬼平嘅喎，即係同類型嗰啲即係其他品牌嘅電視機方面咧，就即係貴一橛嘅喎。咁點解小米電視可以做到咁平都有得做呢？原來咧就係我研究過咧，就係話你買咗小米電視翻嚟之後咧，你開機咧，原來係焗你睇一啲廣告嘅，唔好揀嘅。咁咧 有10多秒廣告啊，好似係咪？ 係啊，30秒啊， 30秒添啊， 15至30秒啊。咁咧嗱，呢個 business model 就係咩咧？就係話佢係喺互聯網服務裏面賺你咯，即係佢手機一樣嘅。手機佢點解賣到咁平呢？就因為最主要咧，佢吸引咗你入去呢個生態圈之後嘅話咧，佢喺其他嘅 service 賺你嘅。同埋咧，譬如小米電視咁樣計啦，佢有一啲即係劇集，你知而家大家都中意睇啲內地劇咁樣啊嘛。咁咧，佢頭嗰三集咧就免費俾你睇嘅，睇到你咧最呢、這個最緊張嘅時間嘅話咧。就彈出嚟，要你俾錢 咯。哦， 咁嗱，依個就係佢哋嘅即係 business model 咯。咁所以咧，就小米方面咧，就嗰、那個互聯網服務收入嘅比例咧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咧，就最大嘅問題就在於咧，就係話其實佢之前本來舊年上半年嘅 market share 都 OK 嘅，但係下半年咧就俾蘋果同埋呢個華為咧就搶翻出嚟咧，就令到佢市佔率方面咧就下降翻。咁所以依個係會有一個隱憂喺度嘅。咁我哋覺得小米就算係嘅話咧，都係唔可以好似之前咁樣咧，有一段時間係咪好鬼勁嘅，長兵長友噶嘛？但係而家難咗啦，因為佢哋嗰個係大家都會擔心佢哋個市場份額下跌同埋毛利率有壓力嘅問題啊。 咁你估佢會唔會開始派息咧？小米，因為其實有陣時睇呢啲咁嘅高薪增長股咧，即係佢開始慢慢有盈利咧，其實 suppose 都應該回饋下啲股民啦。但係小米又冇一個咁嘅向心力喎 ，Kenny， 你點分析啊？ 嗱，呢啲新經濟股派息咧，又係即係活派息啊，回購咧，就呢啲係就矛盾，有少少矛盾。因為點解咧？我哋買咗新經濟股嘅話咧，其實係諗住佢一個高增長嘛。高增長嘅話咧，就自然就希望佢即係收購多啲啊，投放多啲啊，個資本性開支大啲嚟到將來個回報咧就係強啲嘅。咁如果你諗下佢有錢嚟到去派息或者係去回購嘅話咧，咁即係反映翻佢投資新項目上邊嘅話咧就欠奉啦，咁形成咗咧高增長嗰個潛力就會下降。咁如果高增長潛力下降咧，就更加大家唔會願意俾一個高日價去買佢啦。咁所以呢個係會有啲矛盾咯。即係以前我哋買騰訊啊，或者買阿里巴巴、京東嗰啲，會唔會有人問佢 派几多钱息嘅，冇人去关心 系嗰个，因为股价反映到啊嘛。但系而家发现股价反映唔到呢 股啊嘛， 系啊，你小米廿几蚊碌落嚟十几蚊，有阵时啲即系我搭公共交通工具，听啲公公婆婆讲，哎呀，今次真系米都冇得食啦，咁样讲，哎呀，真系阴公啊吓，咁啊，即系大家散户有阵时都要多啲做功课啦，咁啊，嗰啲叫做情势都会唔同嘅。头先听你讲，喂，旧时咧几蚊几蚊上，依家几蚊几蚊落，几麻烦咧。咁啊，仲有一只咧，旧时都系阿 Kenny 都几中意一只股份，175吉利啊！我记得即系同你做节目嘅时候，你都有讲啦。喂，吉利汽车依家咧十蚊都基本上咧未必保得住，究竟发生乜嘢事咧？呢间公司交俾你分析一下啦。 嗱，其实就唔单止佢嘅，就所有基本上传统车嗰啲股份咧，譬如好似长汽啊，都系个图都差唔多，都系跌到一步一碌噶啦。因为你睇翻最紧要就系我哋又系讲好多次就系个问题，而家个焦点咧就系全部睇晒电动车啊嘛。咁所以你见到咧，其实啲资金方面咧就全部都系集中翻喺嗰几只电动车类股份嘅。比亚迪就当然系龙头啦。咁但系就而家多咗几只就系汽车新势力啊嘛，就系小鹏啊。这个是理想啊未来那些。咁之前呢就大家对于理想啊小鹏那些都是审慎啲嘅。咁但是自从几即係去年嘅第四季开始啦，咁佢哋呢就係每个月嗰个係产销量过万之后嘅话呢，大家就觉得佢个规模效益出咗嚟啦。咁事实上係嘅。咁自从佢过万之后呢，就个毛利率就真係有改善喺度嘅。咁同埋即係国家嘅政策或者全世界政策都係啦，都系睇电动车㗎嘛。咁所以變咗啲資金就如果車類股份嘅話咧，就全部集中翻喺電動車度咯。咁事實上你睇到個數字都睇到嘅，即係其實譬如成聯會嘅數字都睇到嘅。如果傳統車個銷售咧，就真係麻麻地嘅，但係電動車咧都其實 keep 到一個唔錯嘅增長喺度。 嗯， 其實我好早期咧已經用呢一個電動車噶啦， 係 好早期，我玩四驅車大嘅， 係啦，都已經入電噶啦， 入電 噶啦。喂，但係 Kenny 最問一句，其實你吉利嗰個品牌咩極黑咧，都佢都開始有電車噶啦，但係點解即係股價都係支撐唔到，以至即係可能好多股民高位都持貨咁，點解決好咧？ 因为咧，你睇翻啲数字就见到喎。其实咧，佢虽然系有极客系列啦，但系之前佢咪公布咗啲即系数字啊，譬如佢一个月就大概系呢个万几十几万 ，total 十几万辆车啊，生产。但系咧得一万辆到嘅话咧，万松少少咧就系电动车嚟嘅，即系话大概咧都系10% 到。咁变咗咧，其实个比例咧都仍然系传统车占比系多好多嘛。咁如果我要买电动车嘅相关概念嘅嘢，咁我不如直接买翻纯电动车股份啦。咁所以变咗就即系通常传统车咧，就算唔系话而家呢个时间嘅话咧，正常嘅时间通常个 P 都好低嘅，即系可能十倍留下 P 嘅啫。咁变咗你就好尴尬，定位好尴尬咯。咁就变咗有得拣情况之下嘅话咧，我就拣翻纯电动车就会好啲啊。 明白啦，咁啊，散户股民咧就多做功课。今日早上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 Kenny， 下个礼拜再见。 拜 拜。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星期三的康柏奈拉呢一队嘅组合制作《招财猫》呢首嘅歌曲，喺佢 MV 入边最大嘅亮点就喺日式嘅房间入边，突然之间弹出咗咧着住非常之经典服装嘅三只猫娃娃，可以话就系嚟自呢三只《招财猫》嘅幻想曲。成员希望我哋喺呢一个嘅时代唱住快乐嘅歌，个个都可以招财进宝，摆脱烦恼。听住旋律，个个都大喜同吉祥。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星期三的康柏奈拉《招财猫》。本栏榜推介的作品来自这里的日本组合星期三的康柏奈拉《招财猫》。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阿欧怎么有什么优惠？ 搞到我都吃多了两餸饭呢排，因为为咗做节目， 因为个关注组提供好多资讯俾你啊。 系啊，喂，发现咧原来有好多嘢食噶，依家咧真系两餸饭嘅竞争咧相对好激烈啦。 唔系 ，Kitty 有冇帮衬过先？ 我梗係有啦，我梗係有啦。我話我樓下嗰個街市咧，其實都有幾檔兩餸飯嘅。咁但係咧，佢係啊，但係佢哋個表現咧都好參差。即係有一檔咧，可能成日都排隊，即係五六點咧就開始排隊。但係對面嗰檔咧，其實就咁望落去啲餸咧，我覺得完全冇問題嘅。 喂，我好奇一問啊，阿堅，你話下邊有幾檔啊嘛？咁我想問咧，每一檔嘅款式咧有冇重疊啫？ 其實最普通嗰啲菜炒肉啊、肉炒菜嗰啲就梗有㗎啦。咁多人排隊嗰檔咧，佢都有標榜自己係有啲泰式嘅，即係可能有啲泰式豬手啊、泰式炒菜啊咁樣。咁嗰檔就真係多人排好多嘅。另外嗰檔咧少啲人排咧，係少到我唔係好敢買咯，所以我冇試過。 真係㗎？喂，咁真係要幫你另外嗰間冇人排嘅，諗下啲 marketing， 使唔使請啲臨時演員嚟咧？ 轉菜式咪得咯， 演一演，唔得啊！因為香港人真係有個特色咧，你見到有人排嗰間，你先會排噶。 嗯， 冇人食嗰間咧，你真係唔會過去噶，即係好麻煩呢、這個呢、這個特點咧，即係外國人咧都唔明噶，即係話啊，嗰間冇人咪去嗰間咯。但係香港人，哦，嗰間排隊正啊，排隊啊咁樣。 係啊，冇人排就驚中伏啦咁樣。 係啊。喂，今日咧就要转下菜式啦，两餸饭大埔有一间有龙虾食添， 哇， 四廿零蚊咧，开边爆蒜龙虾啊，大佬， 咪有几多先？即 半边，半边都好啊。 我就话有几多，我就话佢究竟一日供应几多？佢写咗每日有 限量得五只咁样， 唔系咁样 多啲啦， 限量三十六份到咁样。咁啊，另外就有呢、這个辣酒煮花螺都系一味餸咯。咁不过咧，我觉得如果你系叫做真系要为求饱腹咧，你就唔好叫呢一味餸，因为辣酒煮花螺，你有时撩入去，仲要有阵时会中空补噶嘛。 得几只？ 系啊，中空补先啦，有几只都有阵时你大佬都得个壳，系咪啊？我有个朋友咧，试过同我一起食嗰啲打冷嘢咧，咁喺度食啦，哇，真系有啲稳笨。呢个辣酒煮花螺咧，粒粒入面都冇。跟住有另一个朋友就取笑佢咧，就话辣酒煮花螺系食啲汁噶，你就系为咗啜啲汁噶咋，唔系为咗食螺肉。 抡个壳啊嘛，系嘛，跟住送饭。 真系，唉，真系，唉，过分过分。咁不过即系除咗呢啲菜式咧，咁其实佢哋都开始研发啲新嘅嘢。比方说鸡啦，即系旧时就单单有啲白切鸡啦，依家又会有咖喱鸡啊，又会有好多唔同嘅款式。有一间咧两餸饭店咧就专做咧鸡系主题嘅，即系有啲姜葱鸡啊，有啲系手撕鸡啊。总之咧佢个摆盘入边咧每一个兜兜入边咧都有鸡嘅元素咁样咯。竟然成为乜嘢啊？你知唔知啊？ 景点 主题餐厅啊，系两餸饭嘅主题餐厅，又记得 叫米酒鸡啊！佢哋 唔名我真唔系 哇，两度啊！ 冇咁讲，可能真系，可能真系有呢啲铺头，我唔够胆讲，我唔够胆讲。但系个重点系旧时我哋会觉得哇，主题餐厅你点都整个小丸子啊，点都有个超人啦、啊，或者。咩高达啦咁嗰啲先可以做到一个主题餐厅㗎嘛。依家唔係啊。依家好单纯一个两餸饭嘅铺头佢都可以做一个collection, 即係一个主题式咁样去俾啲嘢你食咁样囉。咁啊有啲两餸饭铺头就专做素菜嘅咁样。因为有啲鱼素嘅人士呢咁 都系嘅。 可能出面你人哋交嚟又好，你自己煮咁，可能煮嘅過程之中，可能都會有啲肉味啊，或者即係我唔知點啦。總之有兩三間咧，呢啲嘅叫兩餸飯鋪咧，就專係標榜咧就係食素嘅咁樣咯，係啊，咁都有啲好得意嘅嘢食得到。 Kitty，你樓下嗰間你就話講話有一間特別冇人排啊嘛，咁你聽翻啲 feedback 咧，即係嗰啲回應或者啲迴響咧，係咪因為真係啲餸嘅質量麻麻地咧？ 我覺得咧，因為其實可能同佢嗰個門面有少少關係，因為我樓下嗰幾間兩三餸飯咧，都係喺街市裏邊嘅，咁好多人排嗰間咧就新啲啦，個檔口又大啲啦，咁又光鮮啲咁樣啦，咁就見唔到佢嘅廚房嘅，係啦，即係你淨係見到佢行啲餸出嚟嗰個位嘅啫，咁但係少啲人排嗰間咧，因為佢個門面比較窄啊，咁你見到其實前面賣緊餸咧，後面就有人切緊嘢。 咁樣，咁、可能個感覺上咧就未必咁好，即係覺得咦佢喺後面就整啦咁樣，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咁樣咯。 咁、但係你去啲貴格日本餐廳， 係咯，即係即係係啦，我媽卡西，我媽卡西兩餸飯，你仲想點啊？ 俾你睇埋喎， 係咯，有即係我覺得咧 ，Kitty 啊，你要幫襯下冇人幫襯嗰間先。 好，幫佢即係起碼試一試先啦，唔好連機會都唔俾佢啦，係咪？ 係啊，你30蚊整盒嚟試下先，可能就係因為你食出一個新嘅血路，即係我哋成日都話要和平競爭噶嘛，即係淨係做一間又唔得嘅，咁睇下隔離嗰間可唔可以幫到手。不過咧，呢個畫面令我諗起咧，舊時細個咧睇呢個港產電影啊，《雞同鴨講》啊，即係許氏兄弟咧，大家喺度都係你又做嗰啲噶啦。我又做嗰啲噶啦，點樣可以即係可以吸引多啲客人咧？喺門口就派傳單啊，或者笠咗個頭套出嚟咧，就吸引下啲顧客啊咁樣。 阿 Kitty 都講咗個重點啦，你而家做生意咧、一你就真係可能嗰啲貨好勁，啲人煮得好好食， 即係呢啲龍蝦啊、鮑魚啊，樣樣齊啊， 真係好食咯。如果唔係嘅話咧，直話講咗啦，真係個門面嚟嘅啫。你個門面吸引咧，啲人就會幫襯。 係啲燈打靚啲咯。有陣時咧，兩餸飯嗰啲鋪頭咧，打落去嗰啲叫做咕嚕肉咧，特別咧濕性啲咧。 咁我想問下阿 Kitty 嗰個望到廚房嗰間咧，嗰啲廚師靚唔靚仔噶？ 冇啊，佢其實都係背住噶啦。你知道嗰度嗰個空間有限咧，前面咧就向住你賣餸，後面嗰啲咧就背住你喺度切嘢咁樣咯，都係姐姐咯。但係我覺得我都要幫手嘅，係啦，支持佢先。 好，唔該曬。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3月23日係一年嘅第82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283日。1998年3月23日，在第7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电影《铁达尼号》14项提名里边，最终获得11座奖项，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电影《铁达尼号》是全球第一部票房达10亿美元的电影，保持全球电影票房收入排行榜第一名位置共12年，现为第3位。自1997年12月19日上映以来，票房累计约22亿美元，并得到美国国家电影保护局选中，永久保存在美国国家影片登记表。在电影发行之前，各种电影评论家预测这部电影将会成为票房毒药，上映之后评论即时转变。3月23日出生的朋友对任何事物抱有好奇的心，追求亲身体验不同的领域，多才多艺，交友广阔，亦大点环顾。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追求完美的梦工场是不是配合到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推断事情，我们喜欢看淡，如果不似预期会即时转向，这些是不是评论的特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因应多宗阳性检测个案，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10座楼宇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这些楼宇分别是沙田月明村明耀楼、石硖尾、石硖尾村美如楼、黄大仙竹园北村桃园楼、大埔广福村广智楼、将军澳宝林村宝德楼、屯门湖景村湖光楼、屯门大兴村兴盛楼、柴湾渔湾村渔顺楼、葵涌丽欣苑丽影阁和蓝田平田村平镇楼。 政府话近日香港检测能力进一步提高，决定恢复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将会重新发出强制检测公告通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致函各常任秘书长和部门首长，强调会继续围绕重点人群、重点机构、重点区域，以减少死亡、减少重症、减少感染为当前抗疫重点，以拯救生命为重任。聂德权在社交网页说，近日社会出现一些对公务员投入抗疫的质疑和误解，以及对政府执行抗疫工作的批评，会虚心接受，努力改进。他说，在信中向各常秘和部门首长提出四点要求，包括部门首长以身作则，推动同事一起投入抗疫义务工作，例如到地區協助派發物資、探訪有需要家庭等。部門首長親身並安排同事多向媒體講解部門參與抗疫工作的情況，避免產生誤解。台灣凌晨發生多次地震，其中凌晨1:41在花蓮縣外海的地震強度最大，規模6.6級，全個台灣都有震感。台湾气象局话，震源深度30.6公里，台东的震度最强。之后陆续发生4.7至5.8级多次余震，台东长滨乡、东河乡多处路段边坡塌方或者出现落石，玉祥公路路面龟裂，全线禁止通行。内地传媒报道，花莲县外海地震，福建福州、泉州、厦门等多地有震感。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塔哈。王毅说，中国外长首次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议，体现双方关系的不断发展和彼此互信的进一步增强。伊合组织是伊斯兰国家团结自主的象征，亦都是中国发展和伊斯兰国家关系的桥梁。王毅说，中方支持伊斯兰国家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意继续与伊斯兰国家坚定站在一起，维护正当发展权利，扩大在国际上的共同声音。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720点，升4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21.29，瑞士法郎0.934，加元1.258，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35美元，卖出1,918.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朝早雨势较为频密，同有几阵雷暴，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过咗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芜湖街。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啦，同埋后少少兆康港铁站呢一段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喺封路方面，东区走廊因为有兴建升降机嘅工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张振兴抗荔书院嘅慢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而家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 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测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港台电视三十二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张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嚟的朋友有 Gordon 叶宏星，早晨啊 Gordon。 早晨啊，咁多位 ，hello。 系啊，咁啊，知道 Gordon 咧最近就以呢个个人身份咧，去到出咗自己嘅一首歌曲啦。我想问一下，由天堂鸟一路演变成为而家嘅Gordon 叶宏星，咁中间嘅道路咧，你自己有啲咩嘅体会咧？即系由以前系一个组合，咁而家就叫做单飞啦，咁啊自己出歌啦，咁啊嗰个感觉系点样样咧？ 首先我要多謝我兩位兄弟先嘅，即係天堂有兩位兄弟，因為其實喺呢七年裏面都大家嘅經歷啦，就幫助咗我而家對我個人出嚟嘅時候幫助咗我好大嘅。因為其實就咁講嘅，因為其實譬如如果我而家係一個新人，亦都未做過組合嘅話咧，我出嚟一定會好緊張啊，或者唔知講乜嘢好啊，即係好多嘢要面對啊。咁但係就因為經歷咗之前組合七年咧。其实好多嘢都明白同埋识明白点样做咯，咁所以系简单啲啊，令到自己放松咗好多。 但你有冇体会到就系、是、啊，原来以前同两位兄弟一齐组合嘅时候咧，有啲嘢系依赖咗佢哋嘅，到而家要自己去处理嘅时候，先发现啊，以前佢哋真系帮得我唔少、啊。喺边一方面你有呢啲感觉咧？ 制作上面啦， 嗯， 即系譬如做歌嘅时候。系，虽然有个监制方啦 ，band 庄东恩帮你做，咁但系，譬如我哋会有少少唔同嘅灵感啊、性啊嗰啲嘢，就会今次要靠自己去谂好多嘢出嚟咯，而唔可以譬如大家几个喺度掉啲嘢出嚟，咁大家唔同咁样咯，即系所有嘢都系自己谂晒。佢哋平时有好多意见摆出嚟嘅时候，我就可以可能总括或者我再抌我自己少少出嚟咁样去做。 嗯， 咁但系而家就要所有桥都自己谂咯。 系。 有冇啲啲唔習慣咧？因為我成日喺度幻想有啲組合，譬如男子組合又好，女子組合又好，好多時譬如以前一齊做嘢又好啦，錄歌又好啦，咁都會即係氣氛好好啊，柴娃娃咁樣又一齊食飯咁樣一齊傾偈，好似即係寓工作於娛樂咁樣嘛，即係我喺在旁旁觀咁樣睇啦。咁但係到你變咗自己一個嘅時候，譬如可能你出席活動就自己一個人啦，咁另外係去咗其他地方嘅時候咧，好多嘢都係自己一個，譬如做訪問又係啦，咁又自己一個人啦，會唔會突然之間都有一種少少寂寞嘅感覺，都會掛住佢哋咧？ 其實真係唔多唔少都有少少嘅，即係會譬如你去真係做訪問或者去表演啦，去出 show 咁樣啦。是要自己找朋友去傾偈咯，而家就 我明白啊，你唔想做孤獨症咧，就要自己去勾下人哋傾偈啦。以前就你會一坐低就係你哋三個自己就已經傾偈噶啦嘛。 係啦，咁但係有好有唔好嘅，即係而家嘅好就可能係同其他嘅 artist 朋友更加friendly 啊，或者可以溝通得多啲。以前就可能。主要是我哋自己三個啊，同埋公司同事圍內咁樣傾偈。 哦，咁啊係，即係而家叫做打破咗嗰縫牆咧，自己要出去識一下啲新朋友仔啦，咁樣樣。 冇錯啦，係大哥啦。 咁、不過都等你開心嘅，即係叫做有一個新嘅發展啦。咁啊，最近亦都派咗你嘅第一首即係個人單曲啦，叫做 Yes I Do。想問一下點解第一首歌就會做一首咁甜蜜嘅歌曲咧？咁你？之前即系都跳唱组合，我以为系会系啦，以为劲歌热舞下咁噶嘛。 其实我自己系好想做一首跳唱歌，去行头嘅，我自己嘅谂法 系。 咁但系我同公司讲啦，咁公司话其实不如试下转一转啦，因为其实呢七年里面，大家都可能睇过你跳舞，睇过你跳唱嘅嘢， 系 未见过你一个系叫做即係類似情歌王子嘅感覺， 柔情嘅一面，試下睇 work 唔 work 先。 有 work 唔 work？ 同埋呢首歌亦都未去到話唔可以跳舞，亦都可以喐下咁樣嘅。咁所以公司就咁樣安排，我就覺得我都可以試下嘅，因為唔係真係個個跳唱歌手一出嚟就跳到好勁，唱到好勁先嘅。咁可能就係、慢慢一步一步去轉翻去跳舞咁樣咯。我希望我下一首都係跳舞歌曲嚟嘅。 哦 ，OK， 你都仲係有嗰、那個憧憬喺度嘅，要自己一個跳跳唱唱先。但係我想話，就算情歌王子啊嚇咁樣啦，咁講先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曲風噶嘛，即係你可以係唱啲冰仔歌咁樣，即係好慘啊咁樣得唔得啊？或者係一啲暗戀啊咁樣，咁但係呢一首咧係好甜蜜嘅，即係直頭係求婚用嘅歌嚟嘅，咁呢個又係點解咧？ 應該咁講啦，因為呢排我見到好多朋友求婚結婚啊成啦，咁我亦都因為啱啱收到 demo 翻嚟嗰時就未諗到嗰個 flow 係點行嘅。咁跟住我就見到咁多朋友用咗好多嘅外國歌啊，即係總之唔係香港嘅歌啦，就去求婚或者去結婚嘅時候，咁我覺得哇，點解我哋香港冇可能有一首即係屬於我哋嘅歌去做婚禮歌又好，去求婚又好，咁我就覺得不如試下行呢個方向啦，即係同埋香港都比較少呢啲歌， 係 啦，咁同埋甜蜜啲、開心啲，我覺得係想俾多啲歡樂大家啦，即係或者即係呢兩年大家都辛苦啦，咁我覺得要俾啲甜蜜大家去等大家個心情再放鬆啲咯。 係你自己有冇諗過你求婚嘅時候係咪都一定要有首歌 back 住你啊？ 其實都要嘅，因為 撞下膽啊 嘛。 你係有協助喎，你啲 friend 一齊求婚嘅。 有啊，最近啫嘛，就係 咁係點樣嘅？真係好大件事咁嘅搞到。 咁又喺一間酒店度，跟住佈置咗間房，跟住就夜晚扮同佢去食飯，咁樣就帶咗上嚟酒店。係，跟住就突然間我哋就開門咁樣開曬燈咁樣。 哦、 其實晏晝 rehearsal 嗰一次嘅我哋自己 係。 咁點知上到嚟咧？到佢真係講一番説話，即係去求婚嗰時，即係我哋匿埋咗嘛。我哋幾個人匿埋，即係完全係聽唔到佢講乜，完全聽唔到，甚至開門、甚至開燈啊，完全聽唔到。 即係咁，可能佢其實未講完喎，跟住你出咗，或者佢講完 dead 咗好耐，你哋都未出嚟，夾唔到個 time cue。 系啊，嗰个，喂，我平时又可能做开 show， 我就话，哎呀，等我嚟，等我嚟，等我嚟，但系自己又听唔到讲嘢。 咁就都好戥你啲朋友开心啦，系咪？所以就会做咗呢一首歌，咁希望睇下嚟紧啲朋友结婚会唔会可以用你呢首歌嚟到去求婚。 佢哋一定要用噶啦，佢哋 系你讲咗噶啦吓，咁辛苦整咗出嚟 一定要用噶啦，系啊。 咁但系你自己有冇谂过，如果真系你求婚嘅时候，你会用咩型？形式去求，有啲咩排场，定系唔系？我想静静地两个人，唔需要有其他朋友匿埋喺衣柜啊、床下底啊咁样噶啦。 我估我会系同大家分享，即系因为我都几中意制造浪漫嘅人嚟嘅。 系咩？ 我都系啊。 我以为天蝎座系比较沉稳啲嘅添。 唔系啊，我中意嘅，即系我中意浪漫，即系我会布置好多嘢，或者諗一條橋啦。係，雖然而家未諗到我第日求婚點求啦，咁但係我都希望係好浪漫，令到佢好記得我求婚嗰一刻啦。 之前咧，我記得同你傾偈嘅時候咧，你有提過你都對結婚有啲憧憬嘅，即係你都希望係可以早啲結婚嗰啲嚟嘅。 係，因為我覺得結婚係人生嘅一個男仔啦，男仔嘅轉捩點啦，我覺得係。即可能有些人会说男仔可能结了婚后就会突然间不同晒啊，怎样怎样怎样，我都觉得是的。同埋我自己家庭观念都很重，也都很想发这个有小朋友。我不想有代沟。 即是想同个仔仔那个年龄差距不要太远，是不是？ 是 的。咁但係呢，我有時候會聽到啲朋友講，即係尤其是男士啦，佢哋話未 ready 咁，但係阿 Gordon 你又咁想咁快去組織家庭，即係你覺得你自己都 ready 啦，係咪先？ 其實我 ready 嘅，即係去組織家庭，咁但係就未 ready 揾到一個適合嘅咁樣啦。 哦，即係你 ready 曬所有嘢，淨係個女主角未 ready 啫。 未 ready 好啦，係啊。 咁你有啲咩要求先？係咪你實在要求太高，或者你嗰個眼角太高啊？ 唔係眼角，我其實好講 feel 嘅，我覺得兩個人走埋一齊， 嗯， 即係如果係你冇得夾硬去逼自己中意嗰個人幾耐幾耐，即係你譬如你係中意咧，你就算點講啊，你一下就攤得著嘅， 係。 系啊，即系有时真系相处咗，譬如一两个礼拜，你就 feel 到嗰个人系咪真系中意嗰个人？ 有冇嗰个感觉？系咪？ 系，即系我系咯，我唔敢讲每个人啦，可能有啲人会相处耐啲先觉，原来佢真系对我好好，点样就会系啦，日久生情咁样。但系我自己系比较 少啲嘅， 少啲嘅，我系觉得我系中意认定咗就系嗰个咯， 系即系感觉行先嘅。 是啊，感觉行先。 有没有什么特质你会觉得，即除了有感觉之外，那你实际上相处啊，或者去到发展段感情，都有一些是需要实际去到达成的嘛。即譬如你说有一些什么性格特质你是很希望你找到的另一半是可以做到的，那你就好会很开心啦，那家庭很圆满啦，那呢？ 我最想就是孝顺咯。即係孝順埋我啲屋企人，我又會孝順佢屋企人咁樣。即係我係一個，我啱啱都講話，我一個家庭觀念好重嘅人，所以我擺我爹哋媽咪都好重嘅位置。咁就算我結咗婚，我都會希望我哋兩邊嘅屋企人都會走埋一齊玩啊，成好開心咁。所以我都一定要孝順，同埋友善先啦，即系礼貌先啦，有礼貌。 哇，咁 呢两样嘢系最紧要。 咁听你咁讲，即系你爹哋妈咪嗰关都好重要咯。你咁重视佢哋系嘛？咁如果爹哋妈咪唔系好 like 嘅，咁啊大件事啦。 咁其实就唔会嘅，因为我觉得我爹哋妈咪都好锡我。咁譬如我中意咩，佢都冇办法嘅。咁但系我要即系嗰个女仔要好。明白咯，即系我会同佢讲，我几紧张屋企人啊，我会同佢讲嘅咁样咯。 系，所以即系嗰个家庭嘅和谐系非常之紧要嘅。 冇错，冇错。 咁不过就咁听你咁讲，都即系幻想到个 picture 应该会好完美嘅，即系两个家庭咁样，跟住融合为一个大家庭咁样，即系一齐打下牌啊，打下边炉啊，烧下嘢食啊，咁样喺度圆满下，即系系啦，即系嗰啲大团圆结局嗰啲 ending 咧，就系你最想要嘅画面啦，咁样。 冇错，冇错。 咁我希望你都快啲搵到适合嘅另一半啦，咁啊组织你嘅家庭啦，继续甜甜蜜蜜啦，咁亦都。 期待你多啲嘅歌曲啦，因为始终你即系单飞，即系自己个人嘅形象走出嚟去出歌都唔系话好耐嘅时间啦。咁啊，而家出咗第一首啦，咁啊，希望你之后就可以继续做你想做嘅音乐啦、跳唱啦，跟住又睇下再会唔会有其他唔同多啲嘅尝试啦。 一定 会系、好啊！咁啊，今朝早咧，我哋听阿歌定叶宏星嘅呢一首《Yes I Do》，大家一齐感染一下呢个浪漫嘅气氛先。Thank you。 Thank you。 花心机穿得很碎，细节地底定是罪。把鲜花收于车里，钻戒放于裤袋里，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Baby， 忐忑不安，只想听一句。Baby， 你若答应，扮太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会得准吗 ？Baby， 甜蜜唱歌又拣公式化 ，Baby， 要跳舞吗？早已石化 ，Yeah yeah， 月亮朗照下，开口了吗？说错话，可补救吗？很失败。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 ，baby， 这么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太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Yeah, yeah， 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 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西贡以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天然风光闻名，号称香港后花园。除了能够保存住大自然的美景之外，还有世界地质公园入面的六角火山柱，以及就是海蚀的地貌，加上浪茄、西湾等等的热门行山点，假日都很多时候人头涌涌，因为去开船 P 的时候，大家都容易选择西贡上船。 不過抗疫期間減少出外，大家咧了解一下西貢呢個名嘅起源先啦。到底點嚟嘅呢？想唔想知咧？百卷號轉頭話你知。 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浮沉隨浪，只記今朝。蒼天笑，紛紛世上潮，誰負誰勝出天之曉。江山笑，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西贡这个名称由来其实可以说是一个谜，比较普遍的一个讲法就是话到明代的时候，郑和为了宣扬国威以及促进海外贸易，七次下西洋，在不同的国家那派遣一些的叫做使者，带同本地的特产去到朝廷那里进贡或者经商的。而当时香港西面的水域连同珠江口一带都是被列为军事禁区，一般的商船只能够在东面这个的渔港入口，于是乎西贡有西方来贡之意。西贡最早就出现在清朝1866年出版的一本资料绘制的《新安县全图》入面，当年可能已经有很多的贡品都是由西贡而来的。时代的变迁之后，现在的西贡已经变成为我们带来接近大自然和远离都市繁嚣的地方了。 头先咧听新闻报道嘅时候咧，都有讲到一个关于咧就系强检嘅通知。我呢个即系我哋神光嘅听众咧，都一定要再留意多少少。因为之前咧可能有段时间就会大家可能觉得喂安心出行好似个通知就少咗啊，各样又听到喺度讲话就系、安心出行可能暂时又唔会有通知啦。而家今日咧都已经正式咧就开始重新发出呢一个叫做强检嘅检测通告噶啦。咁啊要求咧曾经到访一啲叫做较高传染风险地点嘅相关人士咧就。需要进行一个叫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记住啦，是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即是什么呢？可能现在大家都多了会在屋企就自己做一些检测。 那些是快速检测。 没错啦，那些是快速检测。咁而家政府要求大家嚟緊呢，如果係需要收到呢個安心出行通知呢，係要去做一個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即係咩呢？好似之前成日見到㗎啦，要落去排隊嘅屋企附近啊，或者係自己個區呢，就搵一個地方係可以做到呢、這個政府會提供呢個服務㗎。咁衛生服務中心亦都根據返呢個風險嘅評估啦，咁包括呢就係近期啲疫情嘅數據啊，去到呢就制定一啲風險地點嘅名單。剛才呢新聞報道嘅時候又聽到，或者一陣間都可能有機會再聽返啦。咁安心出行呢個嘅應用程式呢又會呢就再提一提返大家需要做呢個檢測嘅通告㗎啦。咁今次呢一個呢政府亦都表示啊，要檢測強制嘅相關人士啦，其實就可以前往社區檢測中心或者流動採樣站免費進行呢個核酸檢測嘅。咁如果市民如果就係、喂我冇收到通知喎，但是懷疑自己感染呢個新冠病毒的話呢，其實都可以主動接受呢一個嘅核酸檢測嘅。咁或者盡快啦，即係透過呢個快速測試，並且呢就申報呢一個陽性嘅結果嘅。最近我哋見到嗰個數字呢其實係好事嚟嘅，因為我哋見到嗰個確診數字回落咗嘛。咁回落咗其實，但我哋千祈喺呢個時候更加唔可以掉以輕心。 所以我唔講呀。 点解 后生仔咧唔好讲啲过头说话，我系后生仔， 我都系静静地咁样听。 后生仔唔好讲啲过头说话， 唔系过头说话嚟嘅，系现象嚟嘅，所以咪不断就提住我哋啲听众咯。我哋要即系呢个时候更加要紧守住，即系如果你突然之间哇又俾机会啲病毒喂再嚟一次咁，就 touch wood 讲句，大家都唔想啊，系咪先？两年咯、 可能大家今次觉得诶、突然间今日可能有啲又要适应翻某一啲嘅一啲举动咁样啊，但希望大家明白咧，即系喺个疫情里边，个疫情都有一啲波动噶嘛，可能会因应唔同嘅时候咧，会制定一啲新嘅措施，希望大家去支持嘅。 系啊，大家都要记住啊，今次呢一个政府再出呢个安心出行嘅强制检测通知啦，如果大家系纯粹谂住攞个快速抗原测试嘅阴性结果或者就系点样咧，系不会作呢一个咧就系通知嘅一个检视嘅，咁所以真系要去做这个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 北部

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 Clara， 我都仲好记得咧，上星期咧，我哋系讲紧呢一个奖励计划啦 ，Token System， 即系好似人哋储印花咁，做得叻咧就有个贴纸或者吸个印仔啦，做得唔好，家慧你话都唔可以罚噶。 系啊，千祈唔好话扣咗佢嗰个嘅奖品奖励，扣咗系好大件事噶。有时咧，家长咧好多时都会讲噶，就系话啊，边度咁多时间啊，仲喺度搞呢啲咁嘅嘢，佢啲功课啊做极都做唔完噶，成日都做成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啊。其实个问题就系话个家长佢冇好有效地系令到小朋友知道你嘅期望系啲乜嘢，或者系你想去做啲乜嘢。咁只系咧就猛咁叫佢写埋呢个字啦，写啦，写啦。咁我因为我有个家长咧，因为做紧啱啱做紧一个嘅行为嘅训练啦。咁个家长咧，我就要求佢系录一个两分钟嘅行为嘅问题俾我。个家长咧就猛咁叫个小朋友写啦，跟住小朋友咧又会讲下其他嘢，广东广西之后，跟住个家长又话写啦咁，最后咧就大家纠缠咗咧，即系我个 video 咧系两分钟嘅，真系一行都写唔晒咯。咁所以咧，其实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咧，我哋点样强化个细路仔嘅行为，就系头先讲咧，就系用一个嘅奖励嘅计划啦，即系俾一啲嘅奖赏佢啦，俾一啲嘅代币佢啦。家長亦都會成日問嘅喎，唉，我細路仔都唔關心我有冇代幣俾佢嘅。 會唔會有啲小朋友咧，真係覺得咁幼稚噶？我而家咁大個啦，我已經唔想要呢啲獎勵啦。又或者特殊學童可能同我哋嘅思維有啲唔同啦，佢可能好執着於佢只係想要某一種嘅方式去獎勵，我唔中意呢一種叫做獎勵制度，咁又可以點做咧？ 係啦，咁頭先你講得好好啦，可能一啲小朋友佢係啊唔稀罕啊嚇，啲咁幼稚咁樣，咁有啲我哋嘅 SES 細路仔真係係好中意呢樣嘢，因為尤其是自閉症小朋友咧，當你有一個好清晰咧，其實呢個獎勵計劃咧係強化佢個行為啊，唔係話因為佢做到而我俾佢，而係話俾個小朋友知得到啊，我好認同你呢一個行為嘅。記唔記得我上次有講過，就係話好啦，你個小朋友對住塊鏡去伸條脷嘅咁呢個冇問題嘅。咁但係原來對住一個小朋友去，或者係對住個大人去做同一個動作咧，係唔得嘅喎。咁但係對於我哋 SCN 小朋友，佢都係伸脷啫嘛，點解一時得一時唔得咧？又或者多一個例子啦，可能個小朋友喺個課室走嚟走去，我哋就上緊堂就梗係唔得啦。但係小息嗰陣時，佢喺課室走嚟走去嘅喎，對於我哋 SCN 小朋友咧就好混亂嘅，一定係要用呢一個計劃咧，俾佢知道我哋幾時佢要做啲乜嘢，我哋嘅要求係啲乜嘢啦。咁頭先講啦，就係弊啦。咁啊，個細路仔都唔關心有冇代幣嘅，咁有解決辦法嘅，即係嗰個挑選啊，嗰個獎勵計劃啊，裏邊係啲乜嘢咧？係一齊傾嘅，因為我哋最緊要講人，我哋要強化佢，定係獎勵佢？強化佢咧，就頭先講啊，佢做咗呢個行為，我強化佢，話俾你聽，你呢個係我哋想要你嘅行為，咁就係強化。但係獎勵咧，就比較咧係。個人化啲嘅，同埋主觀啲嘅。例如，我覺得我個小朋友咧中意火車，咁我獎勵去火車就一定冇問題啦。又或者係我覺得我個小朋友係好中意打機嘅，我獎勵佢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原來當你獎佢係打機嗰陣時，原來個小朋友喺嗰刻佢唔想打機嘅，又或者係佢其他嘢係更想做嘅。咁你獎佢你以為嗰樣嘢，咁咪失敗咯。咁所以頭先講咧就係話。是不是很幼稚啦？即係話，咁幼稚嘅我唔做，就係要視乎你獎佢嗰啲係啲乜嘢咯。我哋都需要獎勵啦，係咪？如果我哋屋企人咧，即係可能有我做咗某一啲嘢，佢會獎勵我，或者係例如我整咗一個好好嘅早餐咁，我覺得好好啊咁或者係話，咦唔係喎，你個早餐你個雞蛋你今日煎得好好喎，咁我就會知道啊，原來我要咁樣煎只雞蛋咧，係令到我屋企人係會贊同我嘅喎。咁呢個咪係屋企人強化咗個行為咯。 所以其實嗰個溝通好重要，即係嗱，唔係話叫你俾佢完全揸曬主意，話佢要話乜就乜咁。但係起碼你要知道佢中意乜唔中意乜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定立咗一個最有效嘅方法，令到佢咧容易啲。好似阿嘉慧話齋。是知道哪一些行为是值得鼓励，哪一些行为呢可能要減少啲啦咁，其實呢一個制度最主要嘅目的咧就係達到呢一個效果嘅啫。係 啊，所以當你咧定立嗰陣時咧，即係如果係唔同年紀有啲唔同嘅能力啦，同埋興趣會變啦。咁例如可能係個代幣咧，你最好咧就唔好即係比較係嗰個嘅認知能力比較低少少嘅，咁你就真係要強化。可能係佢成日會離開位嘅，可能同佢 就要計劃咯，就話嗱五個禮拜我哋咧就可以去公園，十個咧就可以買糖，十五個咧就可以食 pizza， 二十個可以食壽司咁樣。咁同個小朋友一齊傾，佢會啊嗱，如果好似頭先我咁講啦，嗱五個我俾你去公園，十個咧就俾你食糖噶，咁就唔啱嘅。啊五個嗰陣時你想去公園定係食糖啊咁，跟住小朋友就自己諗一諗，諗一佢咧就話嗯去公園啦咁。咁好啦，咁如果十個咧，十個又係你想要 A 定 B 啊咁，咁而同個小朋友慢慢咧去度身訂造翻佢自己想要嘅嘢咧，咁呢一個情況咧，你就會做得好暢順啦，就唔會話我俾你，我俾你，我俾你咁樣啦。 即係起碼俾佢覺得呢一個嘅獎勵係我自選嘅，係咪其實都有少少個意味就係、是、嗱，如果到咗嗰個積翻你去到二十個嘅時候，你可以出去玩咧，嗰、那個地點咧你就唔好轉啦，因為係你自己決定嘅，就唔可以再有異議噶啦。有冇呢啲意思嘅咧？ 一定要嘅，系啦，千祈唔好咧，就系话啊，俾一个特权佢咁样啊。好，去到二十个嗰阵时，明明系食寿司噶啦，佢话诶唔使，我要去食汉堡包，咁系完全唔得嘅。呢、這个叫做违约啦，系啦。咁其实个代币真系一个合同嚟嘅，系令到我哋小朋友咧就知得到系要遵守承诺啦，要负责任啦，咁先至系我哋呢一个嘅代币制，亦都系另一个嘅原因啦。即系同埋佢嗰个嘅特色就喺呢、這個。 咁大家都不妨可以试一试呢一个方法嘅，即系可以鼓励到小朋友更加清晰知道家长有啲乜嘢行为咧，系觉得应该可以做嘅。有啲乜嘢行为咧就唔好做啦，唔好做啦咁。因为就系冇奖励嗰啲就系唔好做，有奖励有嘉许嗰啲咧就系值得做。咁其实对于佢哋嚟讲，特别系年纪小嘅小朋友啦，或者系啲特殊学童咧，因为要因应翻佢哋嘅特征同埋特质去度身订做呢个计划咧，可能就会容易啲去沟通，同埋可能令到佢行为问题咧真系可以戒得快啲嘅。 咁最紧要记住啦，个门槛真係唔好咁高。有阵时可能係啦，因为亦都试过有家长就係话啊，你同我每日呢就自己可以五分钟做功课呢，咁我就七日之后呢我就带你去一个嘅游戏室度玩，咁呢个係大家协定咗嘅。但係喺某一日突然间个細路仔真係做唔到喎，咁就断咗喎，咁就断咗嘅话都係好弊嘅，好似大家都好沮丧嘅。咁所以呢即係嗰个门槛呢，我哋好似先讲啦，啊五个我可以去公园嘅，十个可以食糖，咁起码佢都嗱嗱声下攞咗五个，起码叫有得奖励，咁咪已经强化咗佢係喺呢一个系统喺呢个计划里面呢，佢係符合晒就大家嘅资格。 咁大家都不妨试一试啦。今次早唔该晒嘉慧。 唔好客气，下次再倾，拜拜。拜拜。 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 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中国古代嘅弦乐器弦线都系用丝做嘅，所以丝就系指弦乐，其中包括咗弹拨同埋拉弦乐。而竹就系指竹管，即系吹奏嘅管乐。丝竹乐器系相对敲击乐器而言，民族乐器中旋律性比较高嘅。大多数风格都是比较细腻、柔和，地方色彩浓厚，而且善于表达喜悦的情绪。当中包括了江南丝竹、广东音乐和福建南音等等。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咧林慧接通咗有 Mabel 喺度，早晨啊 Mabel。 系咪你好 ，Bobby？ 身边都有唔少朋友系移民，系咪咧？ 系啊，我有三个好姊妹朋友，佢哋分别咧会喺三月同四月会飞走啊。 嗯，佢哋会去边度啊？咁？ 分别有英国同埋加拿大。 嗯，咁我哋逐个讲下啦。我知道你今朝早打电话嚟系想送啲祝福俾佢哋嘅。 冇错啊，我有一个已经飞走咗啦，阿瑶。 嗯。 咁佢咧就会去英国，咁另外咧嚟紧下个礼拜咧就会有去加拿大嘅迪加啦。咁仲有四月有个秀娟，咁呢三位好朋友都识咗好耐㗎啦，咁无论佢哋嚟緊去到边度都好啦，希望都祝福佢哋一家人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啦。 无论飞到去边度都好呢，你哋嘅友谊同埋联络呢永远都唔会断嘅，同埋一路可以 keep 住喺唔同嘅方式或者唔同嘅平台可以了解到大家嘅近况，亦都可以送问候囉。 嗯 嗯，好啦，咁希望你哋个个都健健康康啦，最紧要就係咁。 好，多谢你啊！ 多谢晒 Mabel， 拜拜。 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的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的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 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灿烂的季节，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为这烛光，让我们静静的等过。莫回首，莫回头。让我唱起这首歌，愿心中留着笑容，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是做乜嘢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刘畅。 早晨啦，钟哥。 系有咩好节目啊？港台电视三十一。 喂，你好啊，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啦，今日朝头早九点半，即系新闻报道完之后啊，大家可以继续听住晨光，但系开住港台电视三十二啊，睇个医生与你同行抗疫啊。咁啊，有好多朋友咧都不幸确诊咗啦，咁啊。都可能有好多医学上的问题想问的，咁可以即刻打去，有医生同埋专家咧即刻解答各位问题，即系譬如嗰啲口服药啊、隔离嗰啲日子长短啊，或者好翻之后咧打疫苗等等嗰啲医学问题咧，可以即刻打去问问嗰啲医生啊。 嗯，咁啊，希望都帮到大家啦。其实即系港台都发挥呢个公营广播嘅媒体啦，希望大家都有多少少嘅得着，同埋咧同行抗疫啊，最重要啦。咁啊，到夜晚黑八点钟咯，盘点政策下先啊，系嘛？ 冇錯啦，咁啊翻翻去港台電視三十一啦，咁啊今晚八點盤點政策就會請嚟咧財政司司長嘅陳茂波啊上嚟咧盤點一下咧佢財政預算案咧裏邊咧香港對香港未來展望嗰一部分嘅，包括啲乜嘢咧？未來基金嘅表現啦，就香港增長組合投放嘅新資金啦，公共理財採取嘅新入帳方式，文化藝術科技融合、數字化經濟嘅發展規劃。 同埋呢個大灣區投資基金未來部署等等，睇嚟全部都係咧對於疫後啊，即係我哋康復曬之後咧嗰、那個經濟部署嘅、 嗯。 對呢方面有關心嘅朋友咧，今晚八點鐘要睇盤點政策啊。 嗯，跟住咧到十點鐘咧就解碼日本咁啊、嗯。阿昌啊，我細個咧就睇阿鐘哥就好有熱誠。咁啊，成日去日本嗰度、 啊， 其實我有一個宏願咧，就同阿鐘哥一齊遊下日本，睇下佢有冇啲筍嘢可以過到俾小弟。咁啊，疫情過去應該可以啦。咁、嗯、啊，解碼日本又係一個點嘅節目咧 冇錯，嗱，呢個係一個紀錄片系列啦。咁啊，今集咧會同大家睇下日本人嗰個翻工嘅情況，即係講下佢哋嘅事業心啊啦。香港人好中意翻工，我哋個個知啦。即係原來日本人都係嘅，即係佢哋嗰個。工時嘅長度咧，長到上去係世界數一數二嘅。咁啊，今集咧嗰、那個主持人啊，就會帶大家去到日本咧，睇下呢啲日本人勤奮工作嘅原因啦。嗱，佢採訪咗好多唔同嘅工種嘅人啦，包括一啲過勞嘅上班族，同埋咧試圖去幫佢哋保持清醒嗰啲治療師，甚至乎係一啲咧。嗰啲唔係淨係白領有事業心㗎，農夫都一樣嘅，即係佢哋咧，我哋去日本嗰啲超級市場咧，咪成日見到啲幾百蚊嗰啲生果啊，嗰啲哈密瓜咁嘅，即係全部好完美㗎嘛，種得咁完美，佢哋一定係好強嘅事業心嚟嘅。咁啊，訪問一下嗰啲果農啦，同埋嗰啲咧準備出嚟社會揾食嗰啲大學生啊，睇下佢哋究竟因乜解救佢哋咁中意翻工，同埋咧佢哋嘅壓力有幾大嘅、 嗯。好啊，唔該曬劉昌。 好 ，thank you。咁啊，留喺港台電視32先啦，一陣間，唔該曬。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旅游业界同雇佣工会代表都认为，政府目前的航班熔断机制不合时宜，希望政府放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业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政府取消對九個國家的禁飛令是合適做法，但政府同時仍然維持對航班的熔斷機制，包括只要一班機有幾名乘客驗出新冠病毒陽性就觸發熔斷，要停飛兩個星期，形容是很辣的手段，很難有序有規模地安排航班接載在外的人士回港，希望觸發熔斷機制的措施可以放鬆一些。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形容，本港現時已經有很多人感染，質疑為何一個航班有幾名驗到陽性的乘客就要觸發熔斷機制。上海衛健委公布，上海過去一日新增近千宗新冠病毒感染個案，包括四宗確診和977宗無症狀感染，其中三宗確診和886宗無症狀感染是在隔離管控之中發現，其餘在相關風險人群排查之中發現。新增境外輸入確診病例10宗和無症狀感染者4宗，都是在閉環管控之中發現。上海市市長龚正在檢查疫情防控工作的時候指出，當前防控工作仍然處於關鍵階段，要繼續強化高風險源閉環管理、重點場所疫情防控和疫情監測預警，嚴格按照防控規範做好轉移隔離，不斷鞏固完善防控措施，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另外，當局深夜回應指上海封城的傳言不實。台灣凌晨發生多次地震，其中凌晨1:41在花蓮縣外海的地震強度最大，規模6.6級，全個台灣都有震感。台灣氣象局說，震源深度30.6公里，台東的震度最強，之後陸續發生4.7至5.8級多次餘震。台東長濱鄉、東河鄉多處路段邊坡塌方或者出現落石，玉祥公路路面龜裂，全線禁止通行。 内地传媒报道，花莲沿外海地震，福建、福州、泉州、厦门等多地有震感。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塔哈。王毅说，中国外长首次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议，体现双方关系的不断发展和彼此互信的进一步增强。伊合组织是伊斯兰国家团结自主的象征，亦都是中国发展和伊斯兰国家关系的桥梁。王毅说，中方支持伊斯兰国家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意继续和伊斯兰国家坚定站在一起，维护正当发展权利，扩大在国际上的共同声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白云有是有骤雨，朝早雨势较为频密，同有几阵雷暴。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48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138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15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5元，升7元；阿里巴巴114.1，升3.9；美团159元，系升6元；小米集团14.9，升7毫；药明生物58.5，升1.5毫；快手78.6，升3.15毫；盈富基金22.2，升1.2毫；友邦保险82.1，跌3毫；恒生中国企业76.88，升5.4毫。京东集团258元，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20.95，瑞士法郎0.934，加元1.258，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03，欧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0点，系升686点。港金报17,8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9.77美元，卖出1,9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重复多次，就係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在渡轮消息方面，由于风浪较大的关系，富裕小轮上午9点开始，即是已经开始了，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总站会改咗去沙罗湾，就不停大澳。除了由屯门开11点啊，上午11点由屯门开经东涌沙罗湾去大澳，同埋由大澳开经沙罗湾东涌去屯门啦，2点呢一两班船咧就会以普通船行驶嘅，其他咧就不停大澳。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荡失路都可以教你做人嘅道理。 阿女啊，有时唔使太担心行错路，唔知行咗去边嘅。好多时行入嗰啲横街窄巷，可能揾到啲得意嘅嘢都唔定噶。 原地企喺度系唔会发现到新事物噶。 系咩？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 Jace 陈海泳饰演嘅 Christy 点样融入香港嘅生活，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与你迷惘中展翅。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乜都要斜杠。之前睇过一个调查报告，话如果开始恐惧新科技，就系衰老嘅象征之一，系咪真嘅呢？我有个朋友同我差唔多年纪，佢同我喺科技上睇法完全系两样。佢紧贴新科技潮流，任何型号只要转新款，必定跟得好贴。佢成日问我咧，点解用嚟用去都系一啲旧型号，唔谂住转新款嘅咩？我话科技嘅嘢，瞓醒觉已经去咗第二代，点追都追唔切。佢反问我：你系咪因为老咗所以跟唔切啊？这个朋友特别钟情智能电话，我成日话啦，电话最紧要系可以打出电话同埋听到电话就够。我朋友话：而家一部电话要多过一部电话嘅功能先得噶，仲话。电话是这样，做人都要这样。这几年有个新的词汇，斜杠人生，源于英文字 slash， 出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麦瑞克·阿尔伯所写的书《双重职业》，讲的是一班不再满足专一职业生活的方式，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简单讲，你不可以得一份工作，例如你是一个文员，亦都是一个 KOL， 同时亦是一个补习老师。一个人多过一份工作，就是拥有一个斜杠人生。年代真的不同了，以前这种身份叫做打多几份工，现在有一个专有名称，顿时觉得型好多。还记得以前细个，家长老师都要你专心做一样嘢，而家反而唔应该专心。有另一个调查报告显示，喺18至25岁人群之中，有 82.6% 想成为斜杠青年。斜杠已经唔系做多几份工作咁简单，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态度。你淨系做一份工？唔系呀嘛，唔够 in 喎。当然而家仲用 in 呢个字，我其实已经 out 咗。以前成日话 如果你想成为专家，要非常专注在一种学问上面，先可以有所成就。根据这个调查报告，将来出现专家的机会率会偏低，因为你不会专心一份工作。你又不可以这么武断的，一心几用可能就是现今年轻人的特质呢。又是的，到底是以前的人蠢一点，还是现在的人太厉害呢？再讲，以前可以接触不同类型的工作或者学问的机会相对是少一点，现今科技发达，接触各种事物的机会大大提高，出现斜杠青年亦是必然的事。多过一份职业，多过一种生活，叫做斜杠人生。咁多过一种功能嘅电话，系咪应该叫做斜杠电话呢？睇嚟我哋已经身处喺一个斜杠年代，唔想跟唔上潮流，打多几份工。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啊，会唔会冷不防啊 ？Kitty 已经落去买咗个两餸饭。 应该唔会啊，冇咁快开啊，系咪 ？Kitty 应该未开。今日咧，我反而想介绍一个英国嘅传统名菜啊。嗱，我自己咧冇食过，亦都冇整过。咁但系点解今日要攞嚟讲咧？因为最近咧见到碧咸咧喺做访问嘅时候咧，又再提起呢个餸啦。咁呢个餸咧，原来系碧咸嘅挚爱嚟嘅。咁但系咧喺网上面，我上网睇咧，其他人试完之后咧都皱晒眉嘅。即系其实咧呢一个餸咧就唔系好多人中意食嘅啫。呢一个咧就叫做鳗鱼冻啊！你哋有冇试过？ 冇，唔系啲鳗鱼冻咗之后先食，我又试过啊。但系应该唔系讲紧呢一啲啊， 日本嘢嚟噶，日本嘢嚟噶。 唔系啊，呢个系英国嘅传统名菜嚟噶。 我真冇听过呢个孤陋寡闻，真系。 嗱，咁呢个系啦，所以咧，我就想同大家咧一齐认识一下呢个餸。嗱，其实头先钟哥咧都讲啱咗一半噶啦，真系咧鳗鱼冻咗嚟食嘅，就叫做鳗鱼冻。 但系我讲嗰个系冻鳗鱼啫，唔系鳗鱼冻。 嗱，佢咧个卖相咧绝对系唔吸引嘅。嗱，你就可以幻想一下，佢就好似啲鳗鱼切咗片一嚿嚿咁样啦。 系。 咁啊煮熟咗，咁煮熟咗佢又冇特登系话煎熟啊，或者有啲酱油去到令到佢加咗啲色嘅，咁就咁熟咗咧，其实你望到就系嗰啲鱼肉咧就白色啦，咁层皮咧熟咗咧都系嗰啲灰灰地咁样嘅色嘅啫，咁个冻系咩意思咧？冻咧你就见到好似有一撇嘅啫喱咧包围住呢啲鱼肉咁样，系啦，咁 卖相真系好咩？ 系啦，就系咁噶咋。 因为 咧， 即系你咁样好似好似叫做上海牛肉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佢有一阵一层， 好似啫喱 包 住 入边有啲肉。咁你只不过系上海牛肉入边嗰个肉变咗系鳗鱼。嗱，我冇形容错啊嘛，系咪 Kitty？ 唔系，我觉得上海牛肉都好啲，因为通常食嘅时候咧，嗰个牛肉嗰嚿啫喱咧都 shape 咗，可能系正方形啊，或者长方形，佢切开一粒粒咁样噶嘛。咁但系呢一个鳗鱼冻咧，佢直头连嗰撇啫喱咧，佢都冇shake 到佢嘅，就咁一撇咁样嘅啫。即系我上网睇啦，好多相都系咁样嘅。咁点煮嘅咧？佢话原来咧就将个鳗鱼切咗片，就放入个煲嗰度啦，加少少醋煮熟佢。咁跟住咧就慢慢咧将佢摊冻噶啦。冻之前咧就加少少肉豆蔻同埋柠檬汁调一调味嘅啫。咁其实因为一路煮嘅时候咧，佢嗰个鱼咧会有啲胶质咁样出咗嚟嘅。咁越煮咧就会越结咁嘅。咁但系有啲人咧中意，譬如话嗰、那个。啫喱冻嘅感觉多啲嘅话咧，都会落少少明胶落去，即系好似啲鱼胶粉啊咁样啦，落少少明胶落去咧，令到佢更加有嗰个啫喱嘅感觉嘅。咁原来呢一个餸咧，由伦敦街头啊，一啲路边摊啊，超级市场啊，至到一啲高档嘅餐厅都有 嘅。嗱，我都话啦，即系应该系一啲家乡的味道啊，所以点解阿碧咸咁喜欢咧？ 系 可能即系由细食到大嘅东西。 即系英国嘢，咁我哋譬如我哋食臭豆腐，啲人都解释唔到点解你中意食臭豆腐。喂，咁嚿豆腐仲要加啲酱落去，你食啲酱定食嚿豆腐啊？ 家乡的味道啊嘛。 啊， 系啊，冇错，呢个就系家乡的味道啊。之前佢话好挂住咧，就系挂住呢一个嘅鳗鱼冻，咁同埋佢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用嗰啲鳗鱼咧，都系欧洲嘅鳗鱼嚟嘅。咁所以头先话，佢咪日本嘢？唔系日本嘢，佢真系家乡嘢嚟噶。原来喺呢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伦敦就多咗几百间咧卖呢啲鳗鱼冻嘅餐厅，因为嗰阵时咧，佢哋嗰度个海域有出产啦，咁而且个价钱又相对比较平，同埋咧觉得呢一个餸咧，即系食鱼咧。都比较有营养啊，又好似有啲胶质咁样咧，嗰阵时系几受欢迎嘅。 哦，原来系咁， 咁大家可以即系唔知道香港有冇得揾嚟食嘅咧？我想 有机会都想试一试， 系咪啊？ 嗯， 好啊，咁啊，多谢 Kitty 嘅呢个分享啦，唔该晒。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要有个好的享乐时代，即是要有个好的身体啦。 当然啦。 有好的身体就真的要有好的健康。政府很好的。他们呢就有一个新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啦。我们听新闻的时候都听过，刚才也提过的啦。都不厌其烦提一提大家。如果现在在大家安心出行的装置上面呢、或者会见到一些叫你强制检测的时候呢，就不可以只是用你而家恒常用緊嗰個快速測試去到代替嗰個結果。你即係測試咗之後呢，見到哎啊 touch wood 講句啊，我有陽性喎、你可以打電話通知政府。或者呢你可以需要強制檢測嘅時候呢，成棟大廈或者你嗰區呢都係要強制檢測，你就去政府安排咗嘅地方去嗰度排隊。因為其實而家人流都唔算特別多㗎啦、都唔需要話好似之前有聽過就話要排好耐呀，而家唔使，好快脆，同埋大家都熟手，大家都合作嘅，咁好快脆呢就可以做到嗰個強制檢測㗎啦，咁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擔心。咁做好自己，做好呢啲檢測嘅話呢，咁健康嘅生活呢就好快脆呢、又可以返嚟㗎啦。 同埋記住好簡單地呀，即係如果有啲咩唔明白，記得去返政府嘅網站裏面去睇就得啦，即係一定要係政府嘅網站， 官方嗰、那 個 系啦，一有啲咩咧，就唔好话上网揾呢样揾嗰样，就直接咧去官方嗰、那个 最清楚， 最清楚，因为政府写得最明白噶啦。咁其实你出边睇其他media 啦都好啦，报纸嗰啲都，其实佢哋都系睇翻政府嗰、那个虚写出嚟嘅啫。好啦，咁有个好嘅睇法嘅时候咧，咁啊而家即系居家抗疫啦，系咪？咁啊可以精精神神留喺屋企嘅时候，咁啊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你可以除咗做好自己工作，有多咗自己嘅时间之余咧，亦都可以咧真系有个享乐啦。上次我同钟哥提过啦。就有好多咧，就係串流平台，佢哋會將一啲經典嘅動畫咧，就再將佢重新製作噶嘛。 係啊， 係 啊， 重新製作嗰一批咧，其實都已經咧係幾吸引我噶啦。好啦，除咗重新製作重新製作嗰批咧，仲有啲漏網之魚，上次未講，我想講埋先。第一個咧就係、是。工学机动部队，钟哥你有冇听过？ 我有睇，呢个好经典嘅呢、 这个好经典。其实嗰个咧喺我第一次接触嘅时候，应该系好似系中学咁上下 嘅。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八十年代噶啦。 系啦，咁佢嗰阵时咧，一出嘅时候咧，佢个女主角咧，佢就系用一种迷彩嘅视觉，令到佢喺战斗嘅场面嘅时候变到透明啊嘛， 隐形 咁样，隐形啊嘛，系啦。嗰陣時呢個咁樣嘅拍攝手法啊，或者佢哋想表達嘅嗰種戰鬥方式咧，其實都驚為天人。好多人咧都為嗰個女主角就覺得真係拍爛手掌。 點解呢一套嘅卡通片咧咁趨之若鶩咧？大家咁、因為喺當時啊，即係講緊幾廿年前啊，即係可以叫做幾廿年前啦、因為當時佢嘅設定係大家冇諗過。而再神奇啲，點解去到而家啲人都覺得係咁奇咁勁咧？就因為里边当时讲嘅嘢，而家好多实现咗啊！ 系啊，其实譬如战斗机都系啫嘛， 啊、 战机咪同一个 concept 嚟啫嘛，咁所以个感觉咧就好似好近咁样。咁呢个咧都系几值得大家推介嘅。同埋仲有两个啦，第一个咧就《看见太平洋》，亦都出咗咧重新一个 动画版啦， 佢哋嘅动画版啦。咁啊，钟哥之前都同阿斯达讲嘅就系、是，好似系两个唔同时空嚟噶嘛，即系同电影版嗰两集咧。其实我自己都喜欢的、但我有看过这个动画 版的 那 个有香港的场景 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同一个世界观但是就不同的故事线咯 是啦、啊嗯、这个呢都是挺值得推介另外一个就真的要请教钟哥就是什么呢、哥斯拉和这个有一个叫哥吉拉 哇 我真的拗晒头、 哥吉拉你当是同一个名字但是另完全另一个古仔、向哥斯拉致敬的一个创作啦。 因为有好多 隻。哥吉拉有冇哥斯拉嘅先。 哥吉拉有冇哥斯拉呀、我呢、這个唔劇透得。 這 個、有啲玄机里面呢、這个唔劇透得。 因为呢哥斯拉前嗰几集呢我都有追㗎嘛电影版。虽然好多人都话好难睇啦我都觉得系嘅。不过就入面都有几隻唔同嗰啲神兽啊。咩泰坦啊有隻好似飞蛾咁样嘅。即系呢个都系跟返特摄片年代咧係產生， 但嗰個又係另一個叫Monster Universe， 又另一個係、 怪獸世界。 哥斯拉呢啲恐龍系列咧，都睇到我拗曬頭喎、因為我發覺佢嗰啲故事線咧有好多，我都揾唔翻個開頭出嚟。 最簡單，如果阿小白提到話關於哥斯拉嘅，就係、呢個名啊，最好係點樣咧？你睇嗰套就睇嗰套啦。 系啦， 你唔好谂住其他有关系， 串连到埋一齐啦。因为一串连咧，就要成本教科书攞出嚟睇咁样。 因为佢哋基本上系我拍多次咯， 我拍多次咯，其实系咁噶咋， 系 冇啦， 即系好似 Uncle Ben 咁样噶， 即系佢同譬如话 Uncle Ben 咁惨 ，Uncle Ben 死几次啊， 唯独是一个系叫有关系，就系话 O 讲嗰个叫做咩怪兽宇宙啊 ，Monster Universe 嗰三套有关系嘅啫，其他啲全部冇乜关系。 怪兽宇宙嗰啲怪兽有啲系 friend， 有啲系敌对噶，但系佢最后有阵时候又会 friend 翻埋一齐，好搞笑噶，所以 反而 我睇咗好耐都。 阿小白讲呢个，你反而可以好简单地，你睇呢套。你就当呢套一套戏独立睇咗就算啦。 哦，即系全部当独立睇嘅。 独立睇就算啦。 哦， 咁啊最简单啦。即系你唔同嗰啲超级英雄嗰啲，原来有咁多拉楞 啊。系啊，咁啊，即系大家在家抗疫期间咧，都可以睇下唔同 轻松地睇 下 啦。 嗯。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